谢荣仔， 好，江湖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香港数码广播创办人兼台长郑经翰昨日宣布，数码电台将会在下午停播，节目将会广播到下午五点。行政总裁何国辉形容有关的决定是无奈和无能为力之下作出。他透露原定昨日上午举行特别股东会讨论电台的去向，但是最后流会告终，直至下午五点左右收到其余几位股东方面的讯息，指他们将不会注资，所以电台没有办法再正常运作下去。 尽我哋最后嘅努力啦，个会开咗之开完之后咧，咁我再 SMS 咗俾阿彭生话，即系呢个 offer 即系仍然继续噶。咁我亦都即系 send 咗一个 email 俾所有股东咧，即系将呢个 offer， 即系我哋都觉得系，即系如果佢可以考虑卖俾我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考虑嘅。应该5:02。咁我哋收到阿彭生俾嘅电话我，咁佢就话，即系佢哋嗰边即系所有股东，即系都决定唔会再放钱入嚟 DBC 啦，即系叫做好无奈同埋无能为力之下，即系作出呢个决定啦。 十一星期礼当日，有响应学民思潮着黑衫参加嘅市民被要求离场。民政署表示，当日有人在会上作出干扰的行为，根据国庆星期礼观礼规则要求这些人士离场。观礼规则是在2003年制定，署方每年都在星期礼会场多个地方展示有关的规则。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就质疑有关的解释。 在场被人四脚朝天抬走的不是学民思潮成员，亦都不是义工，只是一个穿着黑色衫普通的市民。那我看不到他是违反了那一条官礼守则哪一个动作哪一个字眼。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现在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 65%。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员。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依依不舍，但是无奈话别。 DBC 数码电台今日会作最后一日广播，下午五点前我们会有正常节目的播放。 傍晚五点到八点告别时段，我们周末周日节目的主持人会出现在直播室，同大家共聚直到八点停止广播的一刻。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打电话来同你喜欢的每一位主持人倾偈道别。记住把握这个珍贵的约会， 我们后会有期。 信缘亦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有一句嘢，我哋师尊成日讲过好好嘅，就咩叫幸福咧？每个人定义唔一样啦，健康啦、家庭啦、财富啦，或者系一种个人嘅喜悦啦。但我哋师尊就话，所谓幸福咧，我哋师尊嘅理解咧就话，当人喺绝望嗰阵时咧，仲睇到希望嘅来临；喺痛苦嗰阵时咧，仲睇到呢个光明。即系你最低嗰阵时，嗰日你讲一句咩？咩喜乐之中有喜乐啊、 嗯嗯！ 即系人生喺喜第一个喜咧就系、是。 嗯 起身的喜啦， 喜乐中有喜乐， 吓喜乐中有喜乐，即系人生在上上落落之中咧，系仲有欢喜心。 颜联舞，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天气警告，特别交通安排，仲收到食物警报。你只要下载香港政府通知你 App。 就可以随时掌握生活重要资讯，自己选择和设定要接收的资讯，信息还可以分享到社交网站，装埋政府 App 站通，可以下载政府更多实用 Apps。 香港政府通知你，重要资讯帮到你。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午饭应该做的十四件事。好多打工仔都觉得翻工的午饭时间不是好够，食得嚟又冇得休息。瀑布斯列出了十四样在午饭的时候应该做的事。一、计划一下午饭之后的工作。二、真正放低你的工作尽情休息。三、离开你的工作台，即是你的写字台。四、食嘢，唔食嘢点会有力做下昼嘅嘢呢？五、享受食物。六、处理一啲个人事务，例如去邮局、去银行。七、花啲时间同新识嘅人认识一下。八、搵下啲老朋友。九、俾同事知道有急事嘅时候搵你嘅方法，咁就唔使成日 check 住 email 啦。十、做下运动或者一啲提升活力嘅嘢。十一、交际一下。十二、唔好将午饭变成一啲死咕咕嘅嘢。十三、避开所有嘅电子产品。十四、避免太长或者太短嘅休息。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四个月都唔够，唔发生嘅事亦都发生咗。十月十号咧，我哋 DBC 将会终止嘅。 讲真，今日就 DBC， 听日就报纸，第日就廿三条，啲言论自由咧越嚟越冇啊！ 即系叫做好无奈同埋无能为力之下，即系作出呢个决定啦。 做人做到咁大年纪，成日要计住数，仲可以听多两日，仲有一日冇啦，听埋今日，点解会咁嘅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啊！直播室有阿小班，又有大班，有老总。 哇！今日我哋都 而家环球直播， 系 直播，咁啊，呼尖上阵， 可能系。最后一次了， 可能是， 点解 你成日都有啲尾巴令到我哋啊？ 可能系最后一次， 唔系咁即系。 网上都有人讲话咧，系再见就唔系呢个系诀别吓。 系，咁系唔系我意思话你可能系我哋系。 喺呢个 直播室， 喺呢个直播室， 最后一次环球 喺咁嘅组织格局底下，系最后一次啦。啊，呢个就已经系一个公开咗嘅事实啦。可能好多嘅听众今日都特别早起身咧，系由朝到晚开住个心机，系直至我哋停播八点钟为止吓， 系晚黑八点钟，冇错。咁今日咧，我哋由而家开始就十点钟我哋嘅节目啦。咁大班一阵间就要离开一阵啦，系咪？因为 有啲安排咁。即系 我再讲一次，头先小班，你啲时间好似搞错咗喎， 七点半至十点啊？ 哦，因为你系讲十点噶，你明啊？冇七点半啊，你系 我七点半至十点。 唉，你知啦，我工作系监控啊， 大佬吓到啊，咁鬼大望住我。 不过最后系可能最后一场嘅演出，但我仍然咧。是落足火力， 当然啦、 啊，仍然是即坚持住我哋一贯嗰个嘅就最重要嘅原则啦。但系呢个做呢个传播工作系咁，最后一天嗱、啊，即系唔会话系咧，即系求其其或者已经或者俾好多嘅感性嘢咧，系即系影响到啦。所以今日咧，我哋仍然好多嘅话题要讲啦吓。 系、 啊，都讲方即系今嚟讲，我咧有两大话题要睇嚟，第一个就系嗰个特惠生果金啦。嗱、啊，今次好特别咧，就系咧就舆论啊，报章评论甚至好多学者，基本上咧都企喺 道理嗰边、嗯。我唔觉得 其实嗰个唔系道理嚟， 唔系道理 嘅。嗰啲因为香港咧，大部分传媒咧，尤其是咧，一啲喺经济嗰方面咧， 好保守 嘅，系保守 的，真系。 同埋佢哋咧就相信呢个自由市场。亦都认为政府应该咧积极不干预，亦都唔赞成香港有福利主义。嗱、嗯，呢啲就一直咧香港大部分、嗯、绝大部分所谓学者同埋呢个评论啊，即系啲意见领袖，其实呢个系佢哋嘅立场嚟嘅。嗱，咁佢哋系冇道理嘅。我话俾你听冇道理咧，从经济学佢讲咧，尤其是阿罗志光啦，我老友记啦，都、嗯、都系你老友系嘛？ 你问我啊？ 阿罗志光同你老唔老友嘅？ 罗志刚就一半半， 佢同你意见梗唔同啦。民主党里边咧，你系极左嘅有啦， 意见不 同，但系我同佢意见 不同， 但系佢系我老友， 老友系， 因为佢同 你知我同佢最低工资喺当时 闹到死啦， 但系都可以系老友嘅，系意见不同。 但系我逼你经嘅嗰时得我逼你嘅啫，我都有份逼你嘅，陈家富。 唔系， 我对你有影响嘅，当年咧，我同你都闹咗好耐嘅。 咁你对好多人有影响嘅，如果唔系咁啊咁咁。 如果唔系你唔会叫小班啦。 早几日我哋都有同罗志刚通电话，我睇到小。 阿罗志光咧，因为罗志光我好尊重佢嘅，佢系有心嘅，但我同佢当然嗰个理论啊思想唔同啦、嗯。但我同佢因为系我哋一齐创办呢个长者安居协会嘅，即系我识佢都咁多年啦。啊，即系我一个尊重嘅人，但系我梗系唔同意佢讲嘅嘢啦。点解唔同意佢讲嘅嘢咧？好、嗯、简单一样嘢啫。佢讲一样嘢系令我拗晒头，觉得莫名其妙嘅。佢、 嗯、 话如果呢、這个长者即系呢个叫乜长者津贴咧，生活津贴咧， 系咯、嗯。 如果唔需要审查咧，人人有份咧，佢嗰个扶贫委员会咧就冇用噶啦，即系对冲咗啊。咁有乜问题啊？我就拗咗头啦。咁你唔使做嘢咪好咯？点解一定要经理罗志刚或者经理嘅政府嘅扶贫委员会去俾钱，而唔可以有生果金咧？嚟、嗯、个第一点，我今日喺信报都发表咗篇文章嘅，从经济学去驳斥佢哋嘅。第二样嘢咧，你谂下，全香港有大约100万长者，香港有230万嘅家庭，咁即系差唔多每一个家庭咧，你都有一个长者嘅，或者。一半嘅家庭 嘅 長者啦，但你一定有嘅，你冇可能冇，不過唔係住喺你屋企啊嘛，可能你外母住喺你親家屋企，啊你親家住喺你親家屋企， 即梗有長輩喺度嘅， 外母啊梗係住喺親家屋企， 唔係你可以住喺你屋企噶嘛，咁又有你唔同外母住嘅咩？ 你外母 又有啲 外母啊，梗係 唔係話你真係唔係你乜你唔同外母住嘅？有人 親家有都解釋嚟嘅， 有陣時我哋而家講嗰啲就係倫常關係嘅親家， 唔 係 講係。 唔系讲黑社会啊，社团嘅亲家 ，OK 嗱，咁你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长者嘅，即系你明唔明？问题系同你住啊，唔同你住嘅啫。咁你就算当一半啦。嗱，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你佢哋就话咧，每一个纳税，每一个香港人要俾9000蚊啊嘛。 嗯。 咁但系当你每一个家庭，你如果有一个长者嘅时候，你嘅受益一年系30000蚊咁，差唔多。2300一个月啦嘛，咁啊23000再加4600，咁啊即系27600咯。咁嗱，你每一个家庭你俾咗9000蚊，但系你嘅得益系29600嘅一半，我当你仅有一个老人家受惠噶啦，咁即系攞翻10000几蚊啊嘛，咁啊对冲咗咯，咁啊即系冇付出到咯。第二样嘢，你对个社会嘅经济系有个推动噶嘛，呢、這个点都会刺激到经济噶嘛。当然攞住2000几蚊话刺激唔到，买多个菠萝包啦，起码都。啊！本来一个礼拜食3个，食4个啦。一个礼拜本来饮一次茶，一可以饮2次啦。嗱，咁另外一样嘢咧，就而家有税项优惠噶嘛，养老人家。咁你喺个税项优惠嗰度，如果每个啲老人家攞到个2300蚊嘅话，你嗰度又对冲咗噶嘛？ 2200 你可以对冲翻噶嘛？咁你个免税额咪减翻佢咯。系。咁政府个库房嘅收入又多，即系对冲咗啦。又而家我同阿罗志刚就讲紧对冲。佢讲对冲，我讲对冲啦。嗱、 嗯啊嗯，不过大班你讲呢啲对冲咧，你系中咗佢个计，即系正如我访问佢嘅时候，我一路就系讲，究竟你政府睇呢一个咧，系一个扶贫啦，定系一个长者嘅福利？ 唔系，我知道，我同佢从逻辑上咬先，我即系话俾阿罗志刚听咧，虽然有160个 IQ 都系 越嚟越高 嘅，都系矛盾嘅，都系有矛盾。 喂，大班逻辑咧，我哋同佢都有倾过，佢话过度噶嘛，咁我哋话过度到几 时？过咩度啊？多嘢冇得过度嘅。第二样嘢咧，仲有个问，啲老人家会死噶，过度。喂。 嗱，除非系永久嘅啫嘛，咁先至会话累积去到几多几多，我唔识同佢数 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唔系个个去攞噶， 系、啊，梗系。 仲有一样嘢咧，佢又 assume 咗咧，佢又报大数嘛，呢、這个同当年叶刘淑仪嗰个 话 挖六沉嗰样嘢嘛、啊，喂，唔系个个去攞噶。啊！攞嘅人唔系话 100% 噶嘛，咁你点解计到条数出嚟咧、嗯？所以我认为咧， 作啦咪就系。 我认为咧系唔需要审查咧，系一件好事嚟，亦、嗯、都可我负担得起。 同埋而家佢行呢一个，即系琴日张建宗咧讲咗句咧，就好似你头先大班都咁讲啦。吓、啊，即系唔系好多人去攞、嗯，不过咧佢就讲 唔系个个人去攞。 我又觉得咧，佢讲一句，我觉得就真系好似唔系太尊重啲老人家。佢好多长者唔等得，佢成日讲呢句嘅，你记得？佢唔系琴日， 佢嘅 第一次 讲， 即系俾啲时间压力你啦。 唔系 即 系恐吓你， 唔系就即系。 佢意思话，如果你班立法会议员阻住呢样嘢去拉布，嗯、啊要取消审查咧，我政府就唔俾噶啦。佢嘅意思就系咁讲咯，佢即系而家喺度恐吓勒索啊嘛。 可能仲有另外一个意思，即系话咧，而家咁嘅年岁嘅长者咧， 哦，就啲长者而家佢， 唔系真系我觉得佢系有少少，即系话喂长者唔等得噶，啊长者真系唔等得噶， 仲有一 样嘢，听日事， 唔等得预知啦，嗱，仲有一样嘢嗱，我都要讲，你可以话我俾咗先， 啊，咪就系咯。简单嘅嗰样嘢，嗰啲脑真系有问题嘅，真系。 唔系佢哋所有嗰啲做官人个脑都有问题。 唉，佢想要俾隔篱。 如果冇有问题，就唔会走去做官啦。点会走去跟阿梁振英揾食嘅啫？如果有冇问题，就揾梁振英好人好者。我所以唔明啊，罗志光啊、胡鸿玉啊、陆公伟人搞乜鬼 啊？搏乜咧？真系吓， 搏乜嘢？ 咁另外仲有一样嘢， 乜嘢系？ 威咯， 有利有威啊嘛，大。 仲有啊，好多谢你关心我屋企人咯，成日跟住我尾。 系啦，关心埋啲飲食啊、健康嗰啲 嘢。仲有一样嘢嗱，梁振英大家都知噶啦， 嗯， 佢一定蕭規除從，佢就成日赖上届政府啊，上届政府派6000蚊，你梁振英夠胆唔派6000蚊？嗱、你如果做咗呢个长者嘅生活津贴咧、你可以唔派嗰6000蚊噶嘛？即系我而家就讲翻对冲，好多嘢可以对冲嘅。嗱，嗰啲老人家真系有需要啦，我哋唔攞6000蚊有咩问题啊？系嘛？好多人都冇。 呢、這个翻翻就即系嗰个社会资源嗰个分配嘅问题。 所以咧就要驳斥嗰啲所谓自由经济学者咧，嗰班咁嘅保守佬咧，啊嗰啲自己有通常讲呢啲嘢啲人咧。都系温饱啲人嚟， 梗系啦， 即系嗰啲小资产阶级嚟嘅。 点知少啊？ 唔系我讲嗰啲报纸嗰啲啦，咁嗰啲小资产阶级嚟噶嘛，嗰啲学者啦，唔系小资产阶级啦，佢哋系永远唔知道嗰啲穷人嗰种辛苦法嘅。你去唔该好心去问下，我话俾你听，好有可能如果我哋出去做个访问啊，我哋派个记者去，嗰啲喺街边屈住弯住条腰。在地下执纸皮的人、你问下他如果要审查、他拿不拿到那2200蚊呢、我都认为诚意的、不是个个拿到的、因为我有个资产审查嘛，很多老人家为什么我跟罗志刚其实谈了很久的 都是 在这个问题上面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棺材本问题嘛，所以罗志刚和我呢有没有想过呢我们长者安居协会呢不如我们成立一个基金叫嗰啲长者咧，将佢嗰啲棺材本摆喺我哋度啊，然后我哋帮佢做身后事，即系一路得。我同罗志刚倾咗呢样嘢都好多年噶啦，即系倾下又摆低，倾下又摆低。其实罗志刚系完全明白 可以做嘅， 唔系罗志刚，我唔系讲做呢样嘢，我证明一样嘢，我同罗志刚都完全明白，有啲老人家真系有笔钱喺度，佢系唔用嘅，你点都叫唔用，佢所以佢唔去攞综援， 系 啊。佢淨係攞生果金，淨係執紙皮去幫補嘅嘢。嗱呢樣嘢羅志剛係明㗎嘛，佢唔係唔明㗎嘛。咁、所以我呢就今次對羅志剛呢佢走出嚟尤其是佢講嗰句呢話扶貧基金呢就會俾人對沖咗呢樣嘢我最反感嘅。 咁即係我自己覺得。 聽廣告啊哥。 係咩有廣告 嗎？有啊。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 宽广心灵。 人生高处未算高，人生低处未算低，心里面仲有呢个希望，仲有个希望喺度燃烧咧。眼前呢个困境困你唔住，因为你知道呢个困境系会无常，你第日会跳出去噶嘛，会跳出你嘅框框。呢、这个咪一种理想啦，一种远景啦。系如果你冇嘅冇啦，我死啦，我今日就系咁噶啦。That's it， 你只系停住喺呢一刻，呢刻唔会变嘅咧，你嘅心会好。冇咗希望真係会死水嘅。 嗯。 所以你有呢个希望远景係好紧要。但有咗之后你点样去达成呢，就睇你自己去点样，你同佢自己嘅定位。 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 早 晨， 七点五十分。嗱，一样我唔中意咧，就系政府一问亲你嘅时候，喂，有冇其他嗰啲部署嘅？梗系话冇，冇 plan B。大佬凡事都会冇 plan B 噶， 唉，我以为我哋 DBC 冇 plan B 啫。 但话俾你有 plan B， 即系话咧，你有褪嘅空间，即系你可以谂定输数，咁啊令到对方更加气势性啦。 咁、哦、你话企硬，咁啲人系信嘅咩？又 唔系？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即系政府过去呢几年咧，有好多嘢，乜嘢都话冇 plan B。 系咯， 吓、啊，即系佢哋呢个系策略嚟嘅，策略即系话咧，俾你立法会议员闹，而家我又褪一褪啦，系嘛？即系曾经资产审查过嗰29万长者，今次唔需要审查住啦。去到2014年，佢等到2014仲喺度，咁先再查啦。咁然后就逼啲政党，喂，你唔好再喺度阻住咯。不过而家问题咧，泛民加埋工联会咧就34票、嗯啊、政府其实你都咪话唔惊，因为咧我睇到咧报道咧，仍然工联会啊硬过鬼吓、啊，民建联就话未开会，咁、嗯、你政府点样咧吓？咁、啊、所以咧。啊！我自己咧而家接到，哇！真系少有吓、啊。今朝呢个7:52，我哋 DBC 呢个台最后一次喺呢度做节目，我第一次同阿张建宗喺 DBC 呢个平台倾电话。喂，你好啊，张局长。 早晨，局长。早晨， 局长。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喂，你要关注一下我哋 DBC 啲劳工嘅福利、 啊。是啊，有啲咩我哋帮到手嘅，随时揾我。 哇，你好行喎呢句。吓、啊，不过咁啦，我知道你咧，直至八点咧，就唔同你讲咁多笑啦。喂，你呢一个嘅长者津贴咧，半步，我好快即刻问你一句啦。嗱，你嗰度如果既然你40万里边有29万都唔使呢一个嘅即系审查啦，喂，仲有10多万啫吓，嗰、啊、10多万咪个长者。咁你其实呢个系一个老人嘅福利嘅政策，就唔系一个扶贫嘅政策嚟。我再我哋嚟去睇，如果你长远嘅就系一个即系长者嘅退休保障，然后呢个只系短期嘅，呢、這个短期嘅点会拖垮你政府嘅呢个财政啊？ 家富容许我喺度睇到就插两句嘴嘅时间嘅嗰个关系咧，呢、這个咧就正正你同我个分就分歧呢度，你就话呢个福利政策咧就 系 政府一开始咧好清楚呢个系一个扶贫政策，我哋要将一啲有限嘅公共资源咧系聚焦喺最有需要嘅一群人身上边。呢、這个唔系6000蚊系人都有嘅计划嚟嘅，唔系一次过，我哋希望呢个计划可以持续嘅。咁你一持續嗰個一定要方方面面要睇佢個對社會嘅影響，我哋係咪可以長遠承擔，係咪下一代可以承擔到呢？因為你知道我哋人口老化嘅速度係好快，而家98萬長者呢20年之後已經去到216萬，30年256都係越嚟越飆升，勞動人口收縮，咁你睇到個形勢就係好嚴峻嘅。咁再加埋呢其他嘅服務呢，社會服務我哋壓力好大喎，仲有呢院舍呀、病床位呀等等。 張建宗啊，張建宗啊，大班都入咗嚟啦，聽到你喺度即刻佢入嚟。佢有啲嘢想同你讲。 我觉得一样嘢咧，你讲嘢，我全部当然都理解嘅。咁既然你可以睇到个人口老化，而呢啲人个生活又出现问题嘅时候，佢哋最需要援助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去帮佢哋咧？同埋一样嘢，系咪政府估计嗰啲有钱嘅人都会去申请咧？好大，而家有好多有钱嘅人，嗱，譬如我都冇去攞生果金啦，我亦都唔准备去攞啦，我谂啊，好多香港有钱佬都冇去攞啦。 大班，你要知道呢个计划咧，呢个新嘅津贴咧，就系我哋介乎于个生果金 同埋系呢个综援之间咧，系针对性帮系有需要嘅长者噶。大家要明白出发点咧。 唔系，我同你讲紧负担呢部分啊嘛，讲翻 唔系生果金嚟 嘅， 好多人误解咗，以为生果金你俾埋佢啦，点解唔俾咧？我哋真系希望咧系帮多，即系帮多啲咧，系比较有需要嘅人咧，俾多少少佢哋，就出发点就系咁样样。 其实你有冇谂到嗰个对冲嗰样嘢咧？你哋有冇谂到话，如因为俾咗啲生果金之后咧？喺嗰、那个喺嗰、那个扣税嗰度啊，供养老人家嗰度可以对冲翻噶嘛？ 嗱，老实实就大把呢啲好多呢啲建议咧，查实系讲喺你长远计划，我哋唔排除将来我哋去睇，因为点解咧？ 将来死鬼咗啦，将来我都。 但系唔系啊？呢个就正正我哋而家系当务之急，系救咗嗰班最有需要拉纸皮执起水罐嗰班长者咧，等佢生活过得好一啲。大家要务实啲睇嗰样。 拉纸皮嗰啲人咧，因为你有个资产审查，佢都未必攞到噶、哦。 唔系好多长者系靠生果金生活啊！而家就大班，你都知噶啦。 系好多长者靠生果金生活嘅，系真噶。 嗱，好多好多长者而家咧，佢咧就系因为佢唔想攞综援，就攞唔到综援啦。咁啊，生果金咧，而家唔够佢生活嘅时候咧，我哋正正就俾多一千。 咁系啦，咁点解你要审查？咁如果要审查，不如攞综援。 但系你要揾到呢啲长者出嚟先得噶嘛？ 咁啊，不如攞综援。如果嗱，你讲得啱啊，你再讲啦。最重要嘅点啊， 唔系最紧要一样，唔系因为综援咧嗰个资产嘅要求系好好高。 综援要求 38,000蚊。 咁你而家你而家十八万六千蚊 几吓？ 而家你讲紧30,000+咧，嗰阵时咧仲可以搞掂棺材山地。而家180,000+搞唔掂棺材山地嘅， 我哋呢个咧，大班 好多人咧就收埋 180,000+ 咧，就我嚟做 嘅做 棺材山地噶嘛。 你明白大班而家65至69岁嗰啲长， 我系其中一个啊， 一向都系啦，一向都要经过资产同埋入息嘅申报。 嗰阵时冇嘛，有阿梁振英成日话嗰个衰政府搞出嚟咁嗰啲嘢，而家新政府有新嘢啊嘛。 呢把尺咧，我 买个政府衰嘅，以前嘅政府好衰噶，贪权啊，包括你在内都好衰嘅以前，但系你而家唔同咗咪噶？而家梁振英。新嗰啲好嘢系咪踢走佢咁呢个残局嚟咁啊飞盘棋咁啊捉过去咯， 所以我就觉得咧， 所以咪俾过 你咯。务实嘅做法咧，呢个系个突破嘅。 我觉得呢个系 唔系阿张建忠话两位咁样啊？阿局长，你不断咁我听你讲咗十几句啊，务实啦。嗱，我就从你务实呢两个字去讲咧，你而家其实系比起你原本嗰个话有。系咪嗰40,000里面有29,000曾经 唔系吞啊？大家唔好 唔系对唔住啊！局长 有咩所谓啫？ 局长嗱，我 先。佢哋以 行路打倒吞冇乜问题， 局长 先预留一问题啦。 申报过，而家我哋免咗失业政策，我哋利民便民，希望快啲等佢可以申报到钱。 嗱，你唔中意听个吞 我哋冇吞到任何嘢，呢个技术上嘅层面。 梁振英 唔 识吞字咧，梁振英识行。 你唔中意听个吞字唔紧要，不过咧你好明嘅啦，系改变咗啦，系咪啊？是改变了你初原意的，你是改变了的。 我没有改变了任何东西，我们他们仍然是要申报，但 是 他们已经申报了。 你是2014年。 他们申报了，我们现在是一年之后呢就要再做去重新。 不是啊，我想跟你说局长，就是你的政治行政上面那些嘅架构啊、资源啊，为咗你跟住剩翻嗰大概100,000长者咧，日而就系、是、为呢一班人又要审查，要查下嗰29,000之前系咪真系？ 你误解咗嗱，首先咧，我哋人 我冇误解嘅局长， 我哋系好，我哋适当地增加人， 其实 我哋系好克制第一， 局長時間有限 第二咧，唔系10,000嘅长者系攞唔到，仲有其他喺外边咧， 系吓嗰个资产审查，你觉得186,000系一个公点样系一个公平嘅数字？ 你讲再讲一次，大 伯，你话180,000，你话186,000资产审查， 系啊系啊， 我都话俾你186,000好多长者都有嘅，但系佢唔会用噶。 大伯你要 执纸皮嘅人都有噶。 你俾咗分之后要30秒，我要多，因为我要到要 我都要走啊。 节目啦，我要讲，我哋而家呢个 尺，我知你要 商台，我知。吓呢把尺咧完全系冇变嘅，大伯呢把尺你记得咧，我哋今年年初咧就系17,700嘅啫。而家到今年咧，已经去到186,000，出年咧会再加，因为你跟翻个物价指数啊嘛。即系呢笔尺系一路都我哋系去优化紧。 但系呢笔尺系年初啊嘛，年初系上任政府做嘢啊嘛，上任政府冚烂都唔好嘢嚟噶嘛，咪推倒重来咯。 咁我哋津贴出嚟咯，系正正就系嚟填补翻呢个空。 即系上任政府真系唔系几好啊！上任政府你都喺度 啦， 好似 系啦。多谢你，多谢你， 你好，你好，陈市长，局长，唉，硬系又唔认吞。 屁股之肺龙袋冇得褪噶，梁振英，因为后边咧就系个悬崖嚟嘅，后边咧就个有个落有个咩范徐丽，但系后边咧睇住佢 啊。喂，大班咁，你八点后仲喺度噶系嘛？ 八点后我仲未死嘅，仲可以，仲可以继续申请 得到噶， 嗰2,200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香港数码广播创办人兼台长郑敬汉宣布，数码电台将会在下午停播，节目将会广播到下午五点。 我哋决定咧，听日即系10月10号，10月10号咧，我哋 DBC 嘅正常运作咧，将会终止嘅。嗱 ，DBC 咧启播咗咧，由去年嘅中秋节，声音嘅试播啱啱一年，但正式启播系5月15号，5月15、6月15、7月15、8月15、9月15，四个月都唔够，系争五日。终于我哋期待紧嘅日子，唔发生嘅事亦都发生咗，就我哋要宣布停播，正式嘅节目咧会直到维持到听日嘅五点整。 行政总裁何国辉形容有关嘅决定系无奈同无能为力之下作出。他透露原定昨日上周举行特别股东会讨论电台的去向，但是最后流会告终，直到下午五点左右收到其余几名股东方面的讯息，指他们将不会注资，所以电台没办法再正常运作下去。 尽我哋最后嘅努力啦，个会开咗之开完之后咧，咁我再 SMS 咗俾阿彭生话，即系呢个 offer 即系仍然继续噶。咁我亦都即系 send 咗一个 email 俾所有股东咧，即系将呢个 offer， 即系我哋都觉得系，即系如果佢可以考虑卖俾我哋嘅，应该5:02。咁我哋收到阿彭生俾嘅电话我，咁佢就话，即系佢哋嗰边即系所有股东，即系都决定唔会再放钱入嚟 DBC 啦，即系叫做好无奈同埋无能为力之下，即系作出呢个决定啦。 11星期礼当日，有响应学民思潮着黑衫参加嘅市民被要求离场。民政署表示，当日有人在会上作出干扰的行为，根据国庆星期礼观礼规则要求这些人士离场。观礼规则是在2003年制定，署方每年都在星期礼会上多个地方展示有关的规则。而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就质疑有关的解释。 在场被人四脚朝天抬走的不是学民思潮成员，亦都不是义工，即是一个穿着黑色衫普通的市民。咁我看不到他是违反了那一条观礼守则哪一个动作哪一个字眼。 美国警方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拘捕一名由日本底部的男子。被捕的男子入境的时候身穿避弹衣和阻燃衣物。当时正准备转机去波士顿。边境管制人员在他的行李找到烟雾弹、防毒面具、生化保护衣物、刀、短柄斧头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而家嘅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10月10号星期三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吓，咁排翻到维园落桥位都几远噶吓。咁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咧，暂时未间封字嘅。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到果栏。咁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现时又去到康庄道桥底噶。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小沥源噶。哎呀，唔知点解咧，每逢十月份啊，好多大事发生噶吓。咁什么十月革命啊，东西德统一啊，双十武昌起义啊，电影都有十月围城噶吓。唉，全部都有血有汗噶吓。十一国庆，哎呀，唔好意思啊，小弟冇乜感觉啊，我比较喜欢十月芥菜多啲啦，系咪啊？嗱，今日10月10号系 DBC。最后广播一日，咁啊好多谢大家啦！有阿通陪住大家翻工放工，咁啊希望各位塞车嘅时候咧，都会谂起小弟啦吓。好，揸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依依不舍， 但是无奈话别。 DBC 数码电台今日会作最后一日广播，下午五点前我们会有正常节目的播放。 傍晚五点到八点告别时段，我们周末周日节目的主持人会出现在直播室，和大家共聚直到八点停止广播的一刻。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打电话来和你喜欢的每一位主持人倾偈道别。记住把握这个珍贵的约会， 我们后会有期。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我记得有句话好好嘅，我几中意嘅。心中有理想，泰山不压腰；心中缺理想，稻草压弯腰。其实当你有理想嗰阵时咧，你就加强咗你嘅力量。你会有坚韧的力量，因为你有理想，你为这个理想愿意付出。当你付出的时候，你能够抵受很多这种的逆缘的。 嗯。 因为你目标嘛，你看到将来，诶，我的目标在那里。所以有时中国人以前都讲，当你没了目标，没了理想，你有时做人会不会南辕北辙呢？ 颜联舞，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在10月2日，即是南丫岛撞船酿成38人死亡、近100人受伤惨剧的第一日，当拯救人员来的惨剧，深感悲痛哀悼之际，有劏房局长之称的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传媒揭发和拍摄到他和家人在马会会所吃午餐的时候畅饮啤酒，开车的太监险象环生。知陈局长平日是不是都是这样揸车的呢？抑或因为受到酒精影响啊？其实陈局长未做官之前不是这样的，起码他做立法会议员的时候说过自己很重视道路安全，总支持加重对。听翻2010年12月8号立法会进行的2010年道路交通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的时候，陈茂波议员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言呢？ 我是一个驾驶者，对于道路安全和有其他道路驾驶者罔顾道路安全甚至危驾呢，是看得很重的。我是赞同以严刑峻法来到阻吓醉驾和其他不当的驾驶行为，对别人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引致别人死亡的，绝对应该予以重罚。 陈茂波劏房局长现在仲涉嫌醉驾，你怎向香港人交代啊？ 咦，这两间铺头差不多样，哪家可以买到正版货的？ 只要认住有正字的正版正货红色标志，就知道哪间商铺承诺卖正版货的了。 哦，见到这个标志就可以放心买了。 参与正版正货承诺的商铺，坚守只卖正版正货原则，自然吸引到更多顾客再帮衬。认正字，买正货。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72日，亦都是陈茂波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7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他虽然拥有一个会计师的学历，看来他的见识比较少，认知力亦都相当低的。他亦都不明白公仆两个字的含义和那个责任的。 陈茂波，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4个月都不够，不发生的事都发生了。10月10日呢，我们 DBC 将会终止的。 讲真，今日就 DBC， 听日就报纸，第日就廿三条，啲言论自由咧越嚟越冇啊！ 即系叫做好无奈同埋无能为力之下，即系作出呢个决定啦。 做人做到咁大年纪，成日要计住数，仲可以听多两日，仲有一日冇啦，听埋今日，点解会咁嘅咧？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林毓华。 回答刚才嗰位系听众嘅系提问，点解系两日一日嘅系公共啊？呢啲系媒体嘅系营运嘅人吓，即系你大佬你做一个持牌嘅广播公司嘅股东同埋董事，都唔负责任嘅真系啊！ 我哋咧就你见到今日嘅直播室咧，切切揿转，本来系四个人开始，而家剩翻我哋两个人。不过一阵间大班会入翻嚟， 系 吓，即系你会见到其实我哋呢个台咧都系打紧仗，不过咧我哋士气就好高昂。 系 咩做紧节目嘅咩攞做？ 啊！你系咪做紧节目啊？ 我行出去 系咯，你系真系，即系我哋意思咧，即系呢个直播室咧打紧仗嘅时候咧，啲将领都系咁噶啦，系嘛，出出入入，系嘛， 窝咯系嘛， 唔系去厕所吓，而系又呢个通电嗰个通电，喂前线点样？喂后勤够唔够啊？啊不过咧， 我好多谢啊郑家富咧，佢哋周启邦律师楼咧就帮我哋咧。成立咗一个咧，就系呢个叫做数字基金 电台， 即系支持，唔系数同数码电台冇关系嘅，支持 郑京翰数字基金， 数字基金同埋何国辉嘅，咁佢喺恒生银行嚟嘅，个户口号码咧就系280，不呢啲唔 计， 冇乜所谓啦，我哋摆上 Facebook 啦，28044194001嘅，就 系 呢个周 银行 周启邦律师楼，咁亦都可以寄去周启邦律师楼，不过所有 check 咧。最好喺背后咧写明咧就系呢个支持郑大班咁就得噶啦，咁佢哋知道嗰户系俾边个啦。 咁啦，冇错，即系支持郑大班何国辉，如果 唔使写咁啊。 咁总之咧，呢个诉讼基金咧，基于琴日啊，林伯你记得啦，琴晚咧佢哋就即系觉得啊，我哋啲听众咧都好想做翻些少，即系撑啊大班同埋阿 Morris 何国辉。咁所以咧，我哋就趁住而家咁咧，我都说服到我啲律师楼嘅啲 partner 啦，啲合伙人，其实唔容易噶吓， 合伙人都好保守 啊、其实真系唔容易，我话俾你， 不过好人嚟嘅， 系咁啊，梗系啦，有我喺度，说服到啦。咁希望咧，大家都知道啦，呢一个咧叫周启邦律师事务所，咁啊，周启邦已经 过身噶啦， 过身啦，亦都卖一早卖咗噶啦。咁啊，有啲人问我喂，点解你唔加埋个名上去啊？咁啊，有个简单嘅古仔讲俾你听啊。咁啊，周启邦在生 一卖嗰阵时话明唔准改名， 一来系咁，唔系嘅。到佢在生嘅时候，如果佢肯改变都得。咁我有一日同佢倾。因为佢有揾我做，咁我同佢喺车度倾啦。你知周启邦嘅人系好 gentleman 嘅，咁我就话：哎呀，周生，我哋不如就以后如果我加个名叫周启邦郑家富律师事务所啊。因为梗系佢行先啦，大佬个名系咪？佢谂咗30秒，咦？如果咁样，啲人会唔会知道我仲系律师嚟噶？即系佢个名摆喺前，冇咗律师嘅字啊嘛，系会郑家富律师事务所。 定系佢系建议你个名行头啊？ 因为咧，佢系好耐冇做律师噶啦，所以咧，佢惊咁样改咗咧，啲人又唔知道原来佢做系律师。 不过一路咧，佢有做好多善事嘅，佢 系咁，所以咧，俾大家一个认知咧，28044194001恒生银行。你可以自己去入数，如果入咗数咧，你将入数纸咧 保存好， 就保存好，最好就寄嚟俾我哋周启邦律师事务所。 寄俾我都得嘅， 系啦， 有必要时你 check 寄俾我都得嘅 ，check 唔系 就写我名就得噶啦。 一个工作先啦，大班系嘛，即系入数纸同埋 check 咧都寄嚟律师楼，一次过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唉，我唔律师楼，你话上网搵唔到地址，我哋上我哋 Facebook 摆埋我哋律师楼嘅地址啦，阵间 咁咪就再即系再。麻烦啲就净寄俾 DBC 咁都得嘅， 系咁，所以咧， 因为好多人惯咗寄嘢， 好多工作可以做嘅，咁希望我哋透过 嗱，大班我 其实都好唔好意思啊，真系好似黑咁样。 唔系呢个系大众嘅事嚟嘅， 大众嘅事 嘅。 讲句咧， 老实讲，真系咧呢个有钱人嘅游戏咧，因为未来嘅诉讼咧会维持一两年嘅。嗰啲系直情系烧银纸嘅，直情我哋系冇能力去负担噶啦。 大班你好彩啊，你系对住啲咁样嘅生意人啫嘛。 嗯， 依系因为咧，我嘅大股东欠落银行嘅钱俾人清盘时候，大佬，我系同政府打官司啊，搞到我啊鸡毛鸭血啊，真系。 系， 唉，呢度政府嚟讲咩咩机构， 我哋亦都应该要谂下咧，究竟点样嗱？我自己个人啊吓，阿林伯阿大班，我又觉得我哋而家咧个势头同埋个听众嗰个嘅支持咁大，就咁停咗咧，我系有心有不甘。 嗯嗯， 因为好多人都同我哋讲吓，我出街又好，我证婚嘅时候特别 系， 你冇系感觉到咧？ 何国辉又话俾听，你晚间嘅节目系第二最受欢迎嘅节目。 你冇噏错嘢咩？证婚你冇噏错咩？ 此情不在啊！ 后会有期啊！ 唔系真系，有时咧 感激咁，而家嗰两个新人就话咩事啊？ 你会系从你周围嘅朋友、你接触嘅人咧，你感觉到 DBC 存在嗰个嘅影响力有多大？ 系。 我感觉到呢由早几个月到而家一路咁嘅感觉我哋嗰、那个嗰、个火红红的热呢同埋个影响呢係而家系 越 嚟越大。咁我哋冇理由就咁今日做到五点㗎諗吧係咪我哋一阵间不如就开开会諗下点样吓、 我哋都可以听下听众有乜建议㗎。 係啦究竟点样能够继续撑然后嚟到我哋呢一呢团火呢、即係唔好熄而且呢要喺一路搵緊第二个平台嘅时候、究竟点样去一个过渡又好都唔好咁停咗佢、因为我觉得咁样就好嘥囉係咪咁所以呢即係一阵间我哋傾下啦不过呢就即係呢个诉讼基金呢希望大家都知一支持因为始终呢即系呢个世界诉讼嘅嘢咧，有输有赢啊！大班可能你会赢嘅。 上次净系同谢伟俊打官司使几千万， 系咁可能会赢嘅。 即系 上次 官司嘅费用 啊， 喂，如果输咗就千，嗰阵时千几万，而家都系亿几 啦。系咁，所以咧，即系希望我谂啲听众， 同埋就算赢咗官司。嗰都唔收唔足嗰啲费用㗎嘛同埋延后啊滞后啊先收得返条数係咪 係咁所以呢嗱我又讲讲有啲人问我喂你哋以前民主党啊或者係啲泛民咁正㗎呢咁。 喂琴日有个听众打电话嚟佢有个见喺街见到何秀兰嗰陣时我选举期间。佢问何秀兰 DBC 单嘢点睇啊佢话我唔撑 DBC 㗎。几坦白，我尊重佢呢个坦白。 不过咁样嗱，我自己睇泛民咧，我呢度真系希望佢哋，我从泛民出身，我而家走出即系政界，喺即系传媒里边，你睇翻佢哋咧，我系越嚟越感觉咧，佢哋系俾传媒系即系牵住鼻子。嗱，你话如果所有传媒都将呢件事摆喺头条啦，你睇佢哋会唔会咁整？系咪？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同埋佢哋个别咧，即系呢个都系啊大班系啊把口臭咁啊，即系冇乜窒过。咁有啲人咧，俾一大班窒咧就顶唔顺嘅吓，顶唔顺。咁于是乎咪，咪睇你点死咯。咁嘅态度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即系希望即系中谷系啲泛民嘅议员，佢哋做嘢咧唔好咁睇，即系呢个嘅传媒带你边条路。因为佢会觉得咧，传媒都唔报，于是乎佢咪唔做咯。 喂，你可以主导噶嘛呢样嘢？ 系、哎，你会见 主导噶嘛？可以系。 其实我好想同阿何秀兰通电话，可唔可以打电话俾佢咧？想问下点解咧？我就系想知点解啫。 系嘛？即系你嗱，不过无论点都好咧，两位，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希望泛民中人咧都要明白，即系好多时佢哋做嘢咧，佢会系睇时势。嗱，譬如拉布咁咧，两位，即系我同阿郁敏都系好有好多过节嘅，好坦白讲，我讲过好多次嘅，即系直播室商台拍台闹，直播紧嗰阵时候，我话我走噶啦，以后我唔会再嚟呢个癫狗节目啊，都系咁闹过，唔紧要，去到拉布，我觉得件事系做就应该做，拉布都唔系好多。即系中产或者以上或者甚至有啲基层都觉得唔系咁好事嚟噶，但我觉得件事系对民主嘅运动同对呢个政府一件好，我就去做。同样，如果啲泛民同阿大班有好多过节，但系呢件事喺 DBC 究竟对香港嘅自由言论个空间系咪一个好大嘅问题？ 嗯， 呢班人要谂噶嘛， 系 咪啊？ 同埋系为呢个声音广播嘅事业咧，系走上一个新嘅台阶。是一个新的技术平台，即是我觉得不明白为什么同业可以呢是这么冷漠看这件事，真的。 所以我对这一班人呢，我真的对他们真的希望他们好自为之。 嗯。 这么久上过来参过的泛民议员有譬如范国威啦，余若薇啦，张超雄啦，万必啦，仲有吗？仲有 莫乃光 啦，莫乃光啦。即系一隻手数晒，系嘛？咁你谂下，即系你有廿几个， 仲有啊毛孟静， 嗯，阿毛孟静， 毛孟静 有，咁希望有啲咧，可能唔知咩理由，可能又唔方便出面咧，希望有呢啲人啦。 咁啊，李永达咧就昙花一现。 嗯， 李永达有嚟过咩？ 有佢嚟嚟摄，唔系我讲喺遮打公园。 哦，遮打公园。不过无论点都好嘛，希望佢哋真系要谂清楚，究竟呢件事对香港嘅言论空间，其实对日后。都唔会迟早杀到佢哋自己埋身。所以我真係好唔明白，即係叫得做泛民嘅议员喺呢个问题上面咁低调，同拉布一样啦，你会见到。 张建宗局长啲咁嘅讲法真係有问题，佢又唔记得咗，喂，精神粮食好重要啊，你冇以为呢啊俾钱我去食饱个肚就得。喂，我生活嘅质素，日子过得开唔开心。好重要噶嘛？头 先佢啊，好行货咁讲几句啊！我话我哋啲劳工，哎，睇下你有咩帮张建宗，你出咗 我唔敢话劳工处系废柴，不过就佢哋做嘢咧，就真系，唉，拖拖拉拉真系。 咁啊，唔使担心嘅，嗰样嘢反而嗰啲反而小事嚟嘅。我哋员工都完全系唔担心呢样嘢，因为佢知道我。同阿何国辉系会照顾佢哋噶嘛？ 系啦，咁样啦，有个网民已经真系好有前瞻性嘅睇法。佢话小班不如你扯头难，明天起仍然继续开咪，义务性质行得通吗？嗱，呢几句咧，我相信咧，即系我哋所有上上下下，我应该琴日我都知道咧，其实好多员工咧。即系嚟紧都将会系，诶、哎，大班，我义务同你翻嚟搞掂个台，执好啲嘢先，睇下跟住点。 喂，咁入唔入到嚟先吓？ 嗱、啊，系啦，呢、這个就系我首先要搞 清楚。有冇人推咪推嗰个哥哥吓、啊？推个 panel 先。 都喺呢个数码港嘅出边公众地方都唔得噶，系咪？嗰啲唔系公众地方嚟嘅。咁即系如果我哋解决到吓、我哋冇俾人禁制入呢个直播室咧，我相信用一个继续开咪。嚟去撑住我哋个台嚟去继续令到市民有发声嘅机会咧， 系、 我觉得呢个系可以谂嘅。 好啦， 讲漏咗黄毓民，佢都有去呢个遮打公园。 系得嗱，你好似系同我哋一路讨论紧呢个课题咁嘅。 我话俾你听，你突然间唔知 你突然间变咗监听， 你梗系冇听佢寻日我做节目啦， 系嘛？点啊？ 佢進行咗好多次嘅麻醉啊嘛，全身 嚇。哦 ，OK， 即係有 所以 咧， 咁我唔笑你啊。 所以有時候有啲係佢話有啲佢啲記憶力咧，就係開始係有啲退步，係 咪真㗎？ 我係做一次 全身麻醉咧， 你嗰個記憶力， 唔怪得佢成日都話自己唔知俾咗幾多律師費啦。原來係咁解嘅， 原來記錯咗，應該仲俾多咗。 不過咁啦，嗱，即係呢個係網民所講嘅咧，我覺得絕。对系有得倾，不过当然咧，林伯 系 呢个唔系我同你两个坐喺度同阿大班即系围围围倾点 得啦，做节目我哋倾下啦， 系啦，因为要上上下下所有一个节目能够做得到咧，你见到嘅就系我哋一两个啫，系嘛？但系 后边好多人撑住噶， 几多人嘅技术嘅支援，几多资料嘅搜集，呢啲咧都系个台而家嘅士气嘅高昂咧。我相信呢一个步是可以行得通嘅。如果得呢，我相信听日希望我哋能够用一个咁嘅方式，直至到俾人哋禁制我哋入嚟直播室囉。 咁我哋再搵地方囉，亦都系。 咁所以呢个诉讼基金即係有排搞啦。即係呢一个就真係呢个店嘅。我相信呢即係听众都可以打入嚟啊 ,187211, 俾啲桥我哋。 听下你哋嘅意见。 听下大家啲意见，究竟点样能够令到我哋可能未必有七个台㗎喇喎，諗吧。可能是部分 每个台每一 尽量咯，有七个节目都好啊，系嘛？ 啊，又系七个台变七个节目， 系咯， 都好悲情啊， 啊， 都好悲情。 大班唔好有悲情，有激情啊！ 系佢今日精神咗好多，啊、见到佢。 喂，佢得我，所以有嘢我系戥佢开心就话、啊，有啲嘢真系要解脱嘅，真系。 系 你成日孭个背脊，哎呀，真系 哇！你唔好咁快要解脱嚟去形容。啊形容大班啊！喂，啊、你好少坐喺度咁耐，都净系顾住喺度听监听唔出声嘅喎，系咪讲到我哋两个讲得好多人听， 好多人写信息俾佢， 无言以对、 啊、因为你讲紧嗰啲嘢咧系 真系，我系作为你嘅律师，即系你都小心啲啊，大佬啊！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时事咧就一日一日咁样喐， 系 就唔停得嘅。 嗯， 吓、啊、我哋亦都觉得呢盘火咧。 唔系，我有一样嘢担心咧，因为咧，其实咧，嗱，即系我哋虽然今日系最后一次广播啦，吓， 嗯， 如无意外嘅话，吓，咁就，但系你睇到嘅，你一见到陈逢父亲走出嚟咧， 嗯， 讲沙士， 系， 你又睇到高永文走出嚟讲野味咧，我就开始担心， 嗯， 因为两个人都系异口同声咧，做紧2002年。我同阿林毓华 2002、2003年嗰阵系 2002年嗰阵时，佢哋政府咧又系呢啲人，嗯、又系呢一班人， 又系咁样讲嘢， 又系咁样讲嘢、嗯，都系话而家未呢种咩冠状嘅病毒咧，未曾去到人传人，又唔会喺社区嗰度咧爆发，嗱我就开始担心，当啲人讲佢哋掉以轻心。嗱，当我哋喺度，我觉得而家咧啲市民咧，我有个责任咧，觉得咧，我哋经历过沙士咧，我哋系嗰个感受系非常之深刻嘅。 嗯， 即系当我哋知道嗱，佢琴日陈凤富真冇讲到一样嘢咧，有两个个案已经香港发生咗，入面佢冇讲嘅，佢净系话喺中东爆发生，佢、又冇讲到丹麦嘅。嗱，而家我哋可以听下啲声带嘅。嗱、我就开始担心啦。你而家净掉以轻心咧，到香港一发不可收拾嘅时候咧，今时唔同往日。嗱，几个原因嘅。第一，香港而家嗰个领导嘅班子咧，老实讲系比当年董建华沙士爆发嗰时咧，唔止差十皮。 比 净系杰志对呢个曼联，咁啊冇得打啦。冇得打。 O K， 另外一样嘢咧，香港个环境啊、人口啊、居住环境啊， 差咗卫生， 差咗卫生条件啊，完全比当年更加差。 嗯， 所以我先担心，我觉得我哋可能真系有一个责任咧， 系 佢监察住佢哋就住啲传染病、啊，嗰种应变嘅能力噶啦。你听下陈逢富真，嗱、今时唔同往日。当日佢就鸡胗啦，就 今日卫生处处 长啦，而家 就 WHO 总干事啊，大佬，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听 佢讲啊， 佢享有国家领导人嘅待遇，知唔知啊？ 新型冠状病毒咧，截到现时为止咧，世界卫生组织接到两个案例，感染嘅病者咧就系、是、来自中东国家嘅，直到现时再冇新嘅个案收到情报。咁最重要嘅就係呢，現時冇象跡、冇證據顯示係人傳人，有呢一個媒介嘅關係。 內地或者香港就係嗰個所謂食野味嗰個咁嘅習慣呢，又開始死灰復燃，亦都再聽到呢有一啲報道呢話，甚至呢有啲人呢係會食蝙蝠，或者係要將啲蝙蝠呢係要係運返嚟香港。咁喺呢度呢，我係喺呢度呢係嚴重咁樣呢係提出一個即係勸喻呢，我哋香港嘅市民呢係唔好，無論喺香港亦或喺第二個地方呢，都係唔好接觸野生鳥類、家禽、所有野生動物，亦都唔好食野味。 啊，水鬼鬼星城王吓， 留咗你个蝙蝠啊！仲有， 当年佢哋讲直穿山甲， 系、啊、好啦，我哋新闻之后继续倾。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25岁女子，涉嫌同尖沙咀河内道一间珠宝公司多宗失事案有关。公司负责人报称，由前年至今，公司先后发生多宗失事案，每次损失嘅财物包括珠宝同现金，价值由10万至百几万不等。 负责人在上个月翻睇闭路电视片段，发现一名25岁女职员涉嫌同案件有关，负责人在昨日报警。警方调查之后怀疑这一名女职员和公司的多宗盗窃案有关，将她拘捕。警方其后带同被捕的女子返回她位于屯门良景村梁华楼的住所搜查，并起回大约80万的珠宝和大约7万元的现金，警方正追查其他失物的下落。在台湾，马英九总统今年的双十讲话以不畏艰险、携手向前为题，会提出四大方向，带领台湾突破困境。总统府发言人表示，马英九提出要将产业带向高增值，提高薪酬水平，并要扩大就业机会。另外亦会提到捍卫主权与权，以东海和平倡议为本，呼吁各方各自争议，展开对话。在两岸的关系上，马英九认为除了经济和文化可以互补交流之外，民主法治方面亦都可以对话。在美国白宫，大约30人集会，声援被中国当局囚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向北京施压，令到刘晓波可以早日获释。纽约股市下跌，道指收市报13473点，下跌了11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065点，下跌了47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而家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8:32，咁呢分钟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咁首先睇返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盖呢，现时龙尾就税务大楼㗎，咁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呢，已经排返到呢个维园落桥位㗎。咁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咁神咁早当然要实施减封啦，係咪？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车龙都唔短㗎，已经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噶，咁啊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啊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啦，去到骏发花园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去到呢个芜湖街，走埋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啊，咁啊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去到石门回旋处噶，唉，有关诉讼基金啊真系要大家支持啦，好讲多次个户口号码先吓，恒生银行啊。哎，恒生银行28044194000001啊，咁正所谓咧，多多益善，少少无佢啊。小弟记得当时阿黄占叔咧曾经讲过噶，应该话系多多无佢，少少益善至啱啊。啊，有啲道理噶吓。好啦，点都好啦，多谢大家啦。啊，仲有啊，沙士咧又好似杀到啦嘛。嗱，点都好，出街真系要小心啊吓。除咗揸车之外咧，仲要经常洗手、洗手、洗手。董太冇压力噶。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依依不舍，但系无奈话别。 DBC 数码电台今日会作最后一日广播，下午5点前我哋会有正常节目嘅播放。 傍晚5点到8点告别时段，我哋周末周日节目嘅主持人会出现喺直播室，同大家共聚，直到8点停止广播嘅一刻。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打电话嚟，同你喜欢嘅每一位主持人倾偈道别。 同学仔走入动物世界，又影相仲攞埋奖，点解佢哋咁呢？由而家到到11月30号，去 City Walk 全新天地一楼嘅全新艺廊，喺永不放弃同学仔嘅体育精神快拍无限分创意大赛2012参赛作品展，你就会揾到答案啦！10月份逢星期六日仲有创意保育工作坊添，仲唔快啲约埋你嘅同学仔嚟全新天地一齐分分分？想知详情就打嚟39265700啦！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每个月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喎。 是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6到12个月的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和兼职人士都申请得的，而且津贴的入息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了。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查询热线。 你听紧的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四个月都不够，不发生的事都发生了。10月10号呢，我们 DBC 将会终止的。 說真的，今日就 DBC， 聽日就報紙，第日就23條，啲言論自由呢越嚟越冇啊。 即係叫做好無奈同埋無能為力之下，即係作出呢個決定啦。 做人做到咁大年紀，成日要雞子酥，仲可以聽多兩日，仲有一日冇啦，聽埋今日，點解會咁嘅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哎啊、 接近八点三十八分， 好鬼冻，呢三个字都入咗麦， 系嘛？ 好冻喺度， 系咁、哎、你呢个直播室你主持、 啊、大小班，喂，网上有咗个咁嘅留言啊，阿黄荣黄荣诗啊，佢话咧 ，DBC 数码广播停播，我要开香槟庆祝。啊，当然我唔知佢真正意思乜嘢啦，我肯定可以代表一大班屋企人同埋我屋企人讲就话、真系噶、一把年纪咧，我屋企人都想我同大班咧唔好咁早起身，真系系好难顶噶，真系。不过我哋觉得我哋 唔系越老越早起身嘅咩？啊、越早醒嘅咩？ 喂，每人嘅生活习惯唔同咧， 呢、這个世界咧唔系。你唔可以要求全世界人支持你嘅、我哋 DBC 嘅精神咧。就是、容納反對的聲音的。咁琴日呢，我哋夜晚黑嘅時候有個聽眾打電話嚟、就喺選舉期間呢，佢見到阿何秀蘭，就行埋問阿何秀蘭呢、喂 ，DBC 單嘢你點睇啊？咁嗰位聽眾呢就引述啊，引述何秀蘭話 DBC 我唔支持嘅，同埋呢個係一個商業嘅糾紛。咁我覺得呢，我哋应该俾阿何秀兰有个机会解释， 我要求证下嘅， 或者 confirm。 系啦、喂，早晨啊，阿何秀兰， 早晨先，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喂，今日可能系我哋最后的 空中对话， 空中对话。 我希望唔系啦， 希望唔系。咁即系话，其实你都撑我哋 DBC 啦，系嘛？ 嗱，确实咧，就 DBC 呢个咧，即系你董事局里边，即系大家有协约啊，各样嘢，即系呢个。我哋非董事局其实好难，即系去明白成件事。但系咧，就如果我哋拉阔去睇呢个数码广播政策咧，政府就真系做得非常之唔好。第一咧，就系、即系我都知道 DBC 嗰啲接收系好鬼弊。即系我有时坐的士咧，我会听到，即系停下停下，真系去到某个位咧，就系冇咗噶啦。 系啊，最老气你入隧道就收唔到噶啦。 是啦，咁大班嗱，你唔使怒气，我成日坐的士都听到师傅听紧你个台嘅，好多人听。 唔系，所以咧，何秀兰，我谂一样嘢啦，我觉得你净系讲咗一样嘢咧，我就有少少唔系几安乐嘅。因为你话牵涉到董事局嘅啲嘢啦，第一我本人咧而家有个禁制令，我就唔可以讲公司啲嘢嘅。但系如果你想真系了解一下 DBC 背后嘅原因咧， 如果你肯嘥少少时间呢，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啦，你都可能会加入呢个广播事务委员会㗎啦。嗱，我望你抽少少时间，或者你可以同阿莫乃光啊仲有一位立法会议员支持我哋嘅，就阿、Kenneth 啊、梁继昌啊。 梁继昌。 或甚至佢哋 咁啊，郁敏都一定 唔系，你可以同你可以同佢哋了解一下。咁我谂你了解之后咧，你可能正话你讲嗰啲嘢，你会收翻嘅。咁你同佢哋了解一下啦，或者你唔介意嚟我哋嗰啲度参观一下啦，因为我哋呢度好多群众而家喺度，或者见下啲选民啦。 我收嗱嗰个废废地嗰个叫做苏锦良，知唔知啊？ 你或者可以见一见阿林英华，睇一阵我同阿何淑兰讲先啦。甚至乎苏锦良都好了解嘅，所以而家苏锦良咧已经唔讲商业两个字噶啦。你或者揾一揾我哋嘅行政总裁何国辉啦，甚至乎我嘅代表律师啊郑家富咧，都可以俾到一啲背后嘅原因话俾你听嘅。等你了解多啲咧，好似毛主席咁讲，唔做调查咧就冇发言权嘅。 系啊，系啊。 咁我谂你了解一下先啦。你正话讲嗰样嘢，你正话讲嗰样嘢，我谂你，我即系话俾你，你应该有少少保留啦，好唔好啊？ 嗱，我欢迎大家俾多啲资料俾我啦，因为 即系我哋要去立法会见你，你先至得。 唔系阿 Sir， 即系 做议员可以主动啲嘅。 你揾阿莫乃光，佢好清楚噶啦。其实你揾阿莫乃光了解一下啦，佢代表我哋业界嘅。 阿何秀兰，不如咁啦， 郑家富， 即系其实咧，你睇翻过去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嘅所谓嘅即系封咪事件咧。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呢都可以话都系政府这个商业电台啊或者系啲亚视咁佢哋嘅自己决定啫系咪但决定背后嗰个嘅理据。 小班嗰啲又唔同即系喺04年呢包括大班在内即系郁闷。 你点知今次唔同呢何秀兰 系啦， 咁我 收 纳啦， 唔系你唔知， 你咪要了解咯，所以我先有啲怒气咯。 大班， 何秀兰，我同你讲一样嘢，任何一个传媒机构，不论系因为商业理由好，任何理由好，如果系要闩门嘅话，一定对香港言论自由。呢个我谂你应该小心考虑一下啦。嗱，如果真系想知道多啲资料咧，我哋唔介意你中意几时。随传随到啊！你作为立法会议员，我哋都希望你了解多啲咯。如果你中意嘅，你就嚟我哋电台嗰度，第一参观一下，你都睇到我哋嘅电台嘅运作，亦都可以同我哋员工倾下偈，亦都可以多一步了解啦，好唔好啊？ 我谂咁样，然后你先再去 倾个偈，然后你先再方一个。 唔系啊，何秀兰啊，你最后呢一句我明白你咩意思，即系话同以前啲员工倾个偈，即系譬如即系同阿大班有啲过节嘅员工喺呢度俾佢话。 我谂你而家去揾阿陈景辉，你去了解一下啦，你都可以。 陈景辉佢最近上过嚟， 我都支持 过 嚟 啊，系啊。 你嗰啲系旧料嚟噶啦，对唔住啊。 唔系，所以何秀兰啊，你听我讲， 你 听 我 讲。我 同你啲旧员工倾偈咧，就唔系。就今次董事局个上次大班打电话入直播室去同主持嗰段对话咧，即系我觉得系难接受。 啊，何秀兰，多谢你啦！嗱，我话俾你听，因为咁样样咧 ，DBC 值得执笠。多谢你啦，拜拜。唔系，对唔住，我唔同你讲啊，你系完全冇理由嘅。你认为因为一个电台，你俾我讲埋先。何秀兰，呢个 系 好严重嘅。我同你讲一样嘢，你俾我讲埋先。嗱，何秀兰，如果 你 认为郑经汉因为嗰个事件，而你认为 DBC 咧就应该执笠嘅咧，恭喜你，何秀兰。 去讲，对唔住，大班。 多谢你啊， 即系咁样。 多谢你，何秀 兰。 唔需要你支持，何秀兰。唔需要啊， 大班，唔好怒气，大班。 唔系，我梗系怒气。這個、 我知，阿芝啦， 系 一 件 事，得收到。 我系讲紧两件事， 你唔系讲紧两件事咧，喂， 大家俾，如果俾大家30秒我讲， 我俾你，我俾你。 第一吓，我系讲紧两件事。今次董事局里边嘅纠纷 ，DBC 即系可能要结业，呢个系好可惜，对香港嘅言论自由系有影响。但系我讲， 你知唔知因为乜嘢而引起纠纷咧？ 我而家系未掌握。 背后嘅原因。 咁收声啦。 另外，我系讲紧第二件事，第二件事系咪喺度唔可以讲咧？ 系可以讲啊，但你唔可以因为呢样嘢 你 就认为咧，你 唔 支持 DBC 啊嘛。对唔住啊，嗱，我话俾一样嘢你听，你揾阿陈景辉去再去了解一下。 我自己冇画上等号，我自己冇画上等号。 琴日你有个选民， 要画上等号。 琴日你有个选民打电话，你已经揭穿咗你啲嘢啦，对唔住啦。嗱， 你 最后咩 讲 到够啦？ 两位， 我 做 阿 和 事佬， 你 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你而家选完之后呢四年你坐喺度好稳阵，咁你就唔需要 你 啲选民嘅感受啦。 如果你系要揾一个敌人，硬做一个打击对象嘅话，即系今次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表现咯。 系 嘛？ 打击对象就系应该系苏锦良啊！我认清目标啦，何秀兰。 所以大班林毓华，即系大家可以帮我了解呢件事，我非常欢迎大家帮我了解。 你嚟呢度咯，你想了解咪自己嚟咯。 但系咧， 何秀兰，我喺中环翻工，晏昼随时饮搵咖啡。 嗱，我自己咧，即系对以往有一啲电台嘅表现，我亦都系有感受。我好坦白， 我记得何秀兰嗱，你唔讲我又唔讲。2002年沙士嘅时候，你喺个委员会嗰度提出一个质询，问点解医管局每日要打电话去风波里茶杯交代？我领教过你噶啦，你根本就系一个打击言论自由嘅人。多谢你啦，我都冇兴趣同你倾偈。 我都多谢大班啊， 系啊， 多谢 你啊，拜拜啦，翻屋企瞓觉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希望对于你嚟讲，究竟是一个画面咧，抑或其实一个行动咧？ 我觉得，如果你问我咧，是一个目标嚟嘅，一个目的地嚟嘅，一个现象，一个境界嚟嘅。 呢个境界同理想有冇分别咧？ 你就去理想咧，当你定咗佢，你就将佢实物化咗佢啦，即系将呢个比较抽象嘅嘢咧，好实际咁样定咗出嚟。咁然后我点样用行动、用心力，我愿意付出乜嘢时间、心力或者经济去达到呢个理想？ 颜联舞，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早晨！ 一个立法会议员未搞清楚一件社会大事之前咧，就已经用一种对人不对事嘅态度去作咗一个判断，而放弃咗维护言论自由嗰个最大嘅原则。嗱，我郑京翰做嘢一定有错嘅。因为我从来唔系圣人，我唔系梁振英，我喺过去嗰六十几年里面做错好多嘢，但系一个问题就话 DBC 作为一个电台，你作为一个立法院议员，完全唔了解来龙去脉，就因为你对郑经翰嘅反感，因为郑经翰冒犯过你，你就认为呢个电台咧执咗佢咧就同公众利益冇关系嘅。讲起何秀兰，大把嘢讲。1994年我做龙门阵嗰阵时，佢系伪联。佢走上嚟龙门阵，冲住啊嗰班立法会议员，就话咧你班人咧系垃圾嚟嘅，就唔应该去选，因为呢个系一个唔公义嘅选举，因为我哋香港冇普选。佢话佢一定咧就唔会去选立法会嘅，自己走去选立法会。由魏联跟住走咗去跟阿刘慧卿，跟完刘慧卿同佢反咗面，就走去跟阿余若薇。喂，呢个人只系一样嘢嘅啫，跟住就走呃咗个区议会议员嚟做。当年佢选唔到立法会，怒气冲冲，真系冲住我同埋阿黄英奇，话我因为走去帮阿李柱铭告急咧，就累佢冇咗个位。喂，我同佢啲恩恩怨怨债太多，你明唔明啊？呢个完全系个人恩怨嚟嘅，一个人啱啱选咗， 我听到嘅， 都未曾宣誓。 Okay. 就已经咧摆出一个高高在上嘅态度。作为立法会议员唔使落区嘅，你唔使走嚟呢个数码广播嚟要了解一下嘅，就要我哋求见佢。大佬，我都做过立法会议员啦，大佬啊， 堂堂一届嗬、啊， 你做个螳螂咁解大佬啊，使唔使人嚟求见你噶？我哋落区噶，我哋见人噶。 大班大班， 不知所谓垃圾啲，垃圾议员、啊。 稍安无躁，稍安无躁。 佢做医员，做乞衣噶呢？ 我好惊你呢、這个呢、這个血压上啦。 唉，呢啲人我都费事。 我明白啦，阿林伯，其实咧，我觉得呢件事咧就反映到咧，我希望泛民呢啲议员，其实我屈字一数咧，我够胆讲。 唔该啊，辉哥打埋电话俾何俊仁咧，铺了断啊，系啊，我闹啊。 嗱，我觉得咧，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廿几卅个嘅过去嘅泛民议员咧，冇一边个同大班冇过节，包括我。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大班都记得。 但系对唔住，嗱，我又讲翻俾你听，当我喺做喺商台，由1995年去到2004年，呢班人对我种阿谀奉承法咧，你又唔知道？ 梗系知道啦，大佬啊，我点会唔知道啊？ 见到个大佬前大佬后， 我系呢、這个即系喺局内嚟去睇吓，咁、啊、你都晓讲。 当我冇咗支咪之后咧，就倒翻转头踩我。喂，领会嗰阵时咧，就叫阿李柱明唔好黐埋我哋度，话我哋系劈屎嚟嘅。喂，呢班系咪人嚟嘅呢班？ 唔系我自己咁睇， 越讲越怒气啫。 得，我知道我知道你怒气。唉，大佬，你饮乜饮杯茶先？ 佢呢班友饮杯茶先。佢呢班友同我擦鞋嗰时候记得。 得，收到。嗱，即系其实阿马丁喺遮打花园嗰句咧、就成为咗我哋成日都讲啦。 好臭啊嘛佢， 即系但系佢口臭咧，我哋唔系撑佢嘅口臭，系撑佢嘅平台。 系 呢个系好紧要嘅。即系大班咧，讲真咧，有好多嘢，我个人都真系好唔同意佢嘅。吓、啊，我哋两个都系不打不相识，不过唔好再讲个故事，好鬼长啊！即系大家都可能听 你嗰啲咧，有啲咧，有啲有一半真，一半假， 唔系咁嘅记忆有啲问题。虽然我冇麻醉过，你即系十几年前嘅嘢，有啲嘢唔好记得清楚啊！ 好唔好再带出嗰、那个我哋嘅共同敌人系边个咧？大佬， 我就而家就想讲咧，我希望何秀兰等人咧、即系如果你觉得而家唔系睇阿郑经翰呢个人。而是讲 DBC 呢个自由空间言论嘅平台，希望佢哋咧就唔好似梁振英政府咁咧，我欢迎你啊，俾啲资料我去理解一下。 我最怒气 大佬咁啊，就好大。 嗱，我最怒气 协助佢了解。 我最怒气一样嘢咧，就一样嘢咧，当日佢打电话嚟俾阿陈景辉嘅节目，佢系用咗半个钟头时间，佢系去支持嗰二次创作嗰个动议啊。我就怒气啊嘛，我怒气啊！陈景辉点解？我知陈景辉系反对噶嘛， 系 陈景辉就因为唔够老练啊嘛，佢以为个平台开放咗任佢噏，但噏完之后你都要话俾嗰个听众听，支持二次创作系错噶嘛，咁所以我打电话嚟咧就话俾陈景辉听咧，佢应该闹啊，唔系闹啊，系应该起码驳斥啊何秀兰啊嘛，咁因为咁我同何。陈景辉佢哋开咗电台啦，但跟住你睇到今时今日，陈景辉系撑我哋噶嘛，佢仲好意思攞翻呢样嘢出嚟讲， 咁所以 你咪睇到呢个女人几少家啊？ 希望佢哋真系唔好用呢啲咁狭窄嘅角度，希望佢哋主动啲嚟去理解今次呢件事。如果仲讲话系呢个商业嘅纠纷咧，我觉得就真系仲差过苏锦良咯。 苏锦良啊，陈默喺佢嘅社交网站仲系讲紧话，不应定性为涉及言论自由。我希望咧用紧呢个系Facebook 嘅朋友，你就上去同系苏锦良咧就吓倾下。 好啦， 阿富哥啊，你都讲到你个诉讼基金咧，唔系净系支持我噶，系我的名嘅咋，系包括埋阿何国辉噶。 冇错，所以咧，同埋我要提大家，如果你系记 check 写 check 嘅话咧，你嘅抬头一定系 KB Chow and Company 或者周启邦律师事务所。我哋一阵间会将呢两个中英文名咧。即系你中文就得，英文就得，我哋要摆上网，你要写清楚。 唔系，好多人以为净系撑我唔撑。 然后将 check 背后咧，你就写住系撑大班何国辉嘅诉讼基金咁啊得噶啦，或者写住诉讼基金都得，我哋都知噶啦。如果你入数嘅话咧，你将入数字咧寄嚟我哋律师楼或者寄嚟 DBC 就得噶啦。喂，我哋听听啲听众电话嚟开放啦，好嘛？喂，早晨啊 ，Anna。 早晨啊，大小班，早晨啊，哎呀，听到你哋好开心啊，真系闹到呢个垃圾。 但系我哋倾 到 啲唔开心嘅事啊。 我记得咧，我八月尾咧，我哋就立法局选举啦，咁我喺葵芳就撞到李卓人。李卓人，我希望你帮大班 DBC 討回公道。你卓華話阿大巴揾我，我一定幫。我聽 你 出 嚟撐我哋嘅，你出嚟。 係啊，好開心。咁咧就其實我都好唔捨得啊。 係。 我驚我哋個 我哋咁樣啦，阿 Anna， 我哋會一陣間開會咧。 係。 我哋希望繼續能夠撐得到。 翻嚟啦。係。係咯，同埋其實咧，大巴你唔好怒氣啊！你係勝利咗噶啦。 唔係啊！呢啲人見到呢啲妖孽咧就怒氣噶啦。 因為你呢啲 直情巫婆，你呢個直情係， 哎呀，你又唔好咁。 乜直情巫婆？你咩唔係啫？一個不知所謂嘅人。大佬，真系顶佢唔顺，我真系 保重身体。听听 Anna， 听下听众。 你谂下，当年我哋搞沙士嗰阵时，一人一个铲，一人一个口罩。喂，佢可以走去立法会度问医管局，点解要打电话，日日打电话要去风波里茶杯啊报道？喂，佢直情系觉得医管局系唔啱噶，我都费事，我算够账，我已经 涌 上心头呢啲。身受狗 恨，你 明 明 你 都 中佢个计啊，真系噶。冇错，嗱 ，Anna 讲得啱。 真系 唔好俾人激死啊！ 系啊，啲垃圾讲乜鬼啊？我都最憎佢嘅。嗱，我就希望你身体健康。 唔系啊，佢而家呃咗啲人选票嘛，佢而家入去四年攞翻成，哇，攞翻成千几万。 嗯。 喂，我你四年做四年立法会议员攞千几万噶，佢而家佢入咗去咧，你奈佢唔何噶。啊！咁你只有等佢攞咗个千几万之后，你四年后又再俾佢呃过咯。 冇怒气啦，我哋继续开放，继续听下听众电话。叶生你好， 系阿林伯， 早晨叶生， 大细傻班， 系你好， 啊、 傻班啊， 唔系最 后叫叫咗傻班啊，我哋啊，系点啊？ 阿大班唔使咁劳嘅嘢，何秀兰几够胆接呢个电话？佢就系惊选票啦。下次会还翻。 惊佢攞咗千几万都够皮都老啦，仲选乜嘢啦？ 唔好理佢啦，呢啲人唔使理佢。 佢挺住攞个2072蚊好过啦，不如留翻。 啊，真系，仲想讲讲呢啲野狼先。呢个狼又话治安心，第又唔会再去加入港人港地啊。 嗯， 呢个系咩话嚟咧？一样一样都系大话。 冇错，冇错。即系其实咧，阿叶生，你会见到咧，而家我哋面对呢个政府咧。如果我哋一啲能够开放俾市民发声嘅平台都冇埋咧，我觉得市民系真系好似头先 Anna 咁讲，系会抑郁嘅。其实每一个社会咧，呢一啲咁嘅烽烟节目咧，系俾人哋嚟去宣泄一下内心嘅不满同埋自己嘅无助。香港人太无助啦！我突然间谂起，即系你功能界别嗰五个超级区议会，可以系几廿万票一席，但系嗰啲。跟住嗰啲咩航运运输交通界嗰啲咧，百几 一百几十 嘅 啫，系啊， 即系话一个功能，一个立法会员就会代表功能界别个组群啊，可以由百几个选民，以至到几百万选民。 嗯， 大佬呢、這个咩？呢个议会咁扭曲，跟住又分组点票，啲咩世界？ 咩政府嚟噶？唔好倾，唔好嘥时间。大班啊， 系 集资嗰度咧，你唔好难过，我哋系愿意支持你呢个言论自由嘅。 嗯， 啊。 多谢你，多谢你啊！因为呢系有钱人嘅游戏嚟嘅，讲紧一千几百万啊，我蚀晒噶啦，冇噶。 我哋会喺即系网站上边咧，登出我哋嗰、那个即系程序啦，特别系你写 check 嗰阵时啲名啦，寄去边度啦，等等。咁呢个一定要好小心处理嘅。咁然后我哋一定会尽量喺呢度咧撑大班同埋何国辉个诉讼咯。 我都系要讲。不知所谓嘅系呢个叫做系苏锦良， 系 啊，佢话咧未曾收到咧 DBC 停止广播嘅通知咯，就话咧啊，佢有佢持牌公司咧要提供乜乜乜啊，如果咪又罚又惩罚啊，放屁佢真系 系嘛，系咁， 你唔系监察住佢，你嗰个持牌嘅公司嘅运作，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啊嘛， 大家都 使咪向你报告啊， 即系 生活一句话嚟讲咧，即系话我哋俾咗啲牌费咧，佢哋应该监听我， 咁咪就 系 咯， 系咁生活一句话嚟讲，以后唔使啊，你讲乜都得啊，如果冇人投诉，冇人话俾佢听咧，佢就当听唔到噶啦。 系今日我哋呢个直播室两位即系连过加埋二百就未够二百岁， 加埋你够啦， 加埋我。好热啊！唉，呢、這个厨房真系好热，亦都好兴。我哋新闻之后，大家饮啖水啊，唔好咁兴。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广西一条兴建中嘅行车隧道塌方，初步知道有六个人被埋。事发喺凌晨大约四点，现场系德宝县白色至青西高速公路嘅其中一条隧道。案监、消防等部门到场救援。香港数码广播创办人兼台长郑京翰宣布，数码电台将会喺下昼停播，节目将会广播到下昼五点。行政总裁何国辉形容有关嘅决定系无奈同无能为力之下作出。他透露原定琴日上周举行特别股东会讨论电台改告终，直到下昼五点左右收到其余几名股东方面的讯息，指他们将不会投资，所以电台没有办法再正常运作下去。 尽我哋最后嘅努力啦，个会开咗之开完之后咧，咁我再 SMS 咗俾阿彭生话，即系呢个 offer 即系仍然继续噶。咁我亦都即系 send 咗一个 email 俾所有股东咧，即系将呢个 offer， 即系我亦都觉得系，即系如果佢可以考虑卖俾我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考虑嘅。应该 5:02。咁我哋收到阿彭生俾个电话我，咁佢就话，即系佢哋嗰边即系所有股东，即系都决定唔会再放钱入嚟 DBC 啦，即系叫做好无奈同埋无能为力之下，即系作出呢个决定啦。 十一星期礼当日，有响应学民思潮着黑衫参加嘅市民被要求离场。民政署表示，当日有人在会场作出干扰的行为，根据国庆星期礼观礼规则要求这些人士离场。观礼规则是在2003年制定，署方每年都在星期礼会场多个地方展示有关的规则。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就质疑有关的解释。 在场被人四脚朝天抬走的不是学民思潮成员，亦都不是义工，只是一个穿着黑色衫普通的市民。那我看不到他是违反了那一条观礼守则哪一个动作哪一个字眼。 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宣布提前举行国会选举，最快出年一月举行，比原先提早了九个月。他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至今未能够就预算案达成共识，主要是对削减福利开支意见分歧。内塔尼亚胡表示，提前大选是要保障国家的利益。内塔尼亚胡所属的利富德集团目前在国会120个议席之中占27席，分析指他们有机会在大选里面取得更多议席，但是依然难以单独筹组新政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大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至63，酷热正生效。呢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好远嘅车龙啊，排翻到红十字会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去到海景大厦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翻工时间啊，梗系多车啦吓，两边继续要间封。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咁啊，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红磡啦，龙尾就果栏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呢分钟啊排翻到芜湖街。咁啊，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咧，亦有车龙噶。车龙啊，现时就去到呢个新田围村，都几塞车噶吓。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去到呢个石门汇旋处，继续啊氹氹转啦吓。系啦，冇错啦，阿通啊讲过好多次噶啦，人生低潮嘅时候就系认识真朋友嘅时候，套用翻落一间属于大家广播公司啊，咁啊点啊？我哋更加认识啲所谓高官、所谓嘅议员啦，系咪啊？冇眼冇问题噶，冇问题噶，放长双眼睇就得噶啦吓。嗱，好多听众咧留言喺我哋嘅风波或者小弟嘅交通消息啊 ，Facebook 网页啊，鼓励小弟同埋支持我哋，好多谢大家。稍后有时间逐一回应大家啊。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依依不舍，但系无奈话别。 DBC 数码电台，

事到如今，政府在去年三月向 DBC、新城电台和凤凰优悦批出数码广播牌照，合共推出13条24小时数码广播频道。香港电台也提供5条数码频道广播，但随着 DBC 关门大吉，意味一下子将会失去7条频道。而其他电台在推广数码广播上又未见尽力，似乎数码广播在香港也都随时会陷入绝境。DBC 本来在昨日是早上召开股东大会，商讨 DBC 的未来。各人同时按黄楚标一方的要求，选址在他们的主场东亚银行举行会议。但是股东会最终因为黄楚标一方缺席而流会，似乎有人当时已经立下决心要将 DBC 置诸死地了。而关于 DBC 经营不善的指控，是实源于今年8月初黄楚标和部分股东在多份报章刊登声明，只因为商业理由决定不再注资。他事后接受查询时更加强调，事件纯为商业决定，和政治任务无关。不过观乎 DBC 近期和一传媒合作之后， DBC 的收听率和电台网站的点击率都有明显的增加。而早前为救亡发起的 D100 民星起义分类广告服务，请观众是用100元的价钱落广告，可以每月为 DBC 带来过80,000元的收入。似乎经营不善之说已经不攻自破，更加遑论现时放弃经营只会令投资本利不还，更加是要承担债务。此外，就黄楚标曾经在 DBC 董事会上表示中联版不满 DBC 想礼聘言论惹火的名嘴李慧玲，虽然黄楚标曾经和老纪就否认，但是据上周出版的一周刊报道，黄楚标直认中联版曾经对 DBC 表态，只是否认有因为政治因素干预电台运作。DBC 的停播就随时影响本港数码广播的发展，这个刚刚起步的广播技术未全民普及已经临门失脚。事关拥有最多频道的 DBC 一直动作多多，包括向长者及的士司机送数码收音机以推广数码广播，但郑经翰的宏图大计最终不单止未能够敲响，更加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方式，随时令数码广播在香港的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市民以为有更多的大气电波可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空间，似乎已经成为泡影了。 早晨啊，早晨！我相信信报呢一篇嘅即系社评咧，就已经能够明白，如果即系何秀兰等人咧，真系好认真地谂一谂吓，呢个系咪一个纯粹嘅商业嘅纠纷？否则嘅话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呢个台咧系无疾而终咧，我觉得我哋都死得不明不白吓啊！无论点都好啦，林伯，我哋晏昼五点钟咧。我同你啊，同揾埋阿森哥啦、啊、Q 仔等等咧，我哋以即系呢个即系主持人嘅身份，睇下日后我哋呢个钟数，我哋一阵开会咧，睇下点样决定咧，系用乜嘢嘅啊， 或者号召其他啲员工同埋啲主持人合作嘅， 点样能够令到我哋呢个台喺听日咧继续大家开个收音机咧， 继续发声， 你把声好嘛？喂，我哋一路听嘅听众一路倾嘅，因为好多好多电话，好多系 而家又系嚟自纽约嘅邓先生，纽约邓先生， 邓生早晨， 你好啊，邓生。 你好啊，你好 啊，大班啊，因为喺呢一个而家 接受商业电台嘅访问， 商业电台嘅访问，咁我哋呢度咧就听住电话啦。点啊，邓生？ 好，系啊，林生，阿小班， 系 冇啊。我想希望咧，大班咧有手术之后， 系 咁咧就，咁咧就因为咧，我喺纽约嗰边咧，即系我知道咧，我听心机咧，我觉得咧。呢度咧系好多好多海外嘅人咧， 系 听你个节目嘅，真系好多嘅。 系 咁，如果你哋有咩资金上嘅要我哋支持嘅，啲咧你就接发啲消息俾我哋。 好，我哋会喺 Facebook 上面发布噶，系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个即系。诉讼基金个户口同埋大家点样寄嚟，同埋点样入数咧？我哋会喺个 Facebook 度咧详详细细，因为呢啲嘢就唔要大家个程序， 唔可以搞错噶， 小心噶。好嘛，咁啊多谢你先啊，邓生， 多谢海外嘅听众支持。 冇错，仲有一个三藩市， 三藩市朱太， 朱太早晨。啊！你哋， 朱太你好啊， 你哋晚安， 系 你好， 小班同埋林伯，可惜啊 ，Hello， 系，请你讲啊， 因为我啲技术上可能 而家唔喺度， 唔紧要，佢都听紧嘅，一阵间会听翻嘅， 是啊，首先呢我就真係想佢唔好咁怒氣，又真係怒氣就傷身，因為同阿何多蘭啊、阿蘇錦良佢、阿張國忠佢哋講啲嘢呢就真係嘥，即係嘥氣啊。 係嘥機屎啊。 係嘥機屎啊。咁我有一個睇法呢就係、是可唔可以嗱，譬如啲股東咁樣，佢哋而家即係譬如嗰啲東亞病夫嗰啲咁啦，即係窮得只剩下錢㗎啦。如果我哋可唔可以即係自己諗一諗，我哋自動我哋願意俾月費啊，去聽你 DBC， 即係可以講係一種 support 啦，請你哋可以繼續營運，令到我哋 喺美國都有啲咁嘅廣播嘅服務叫 PBS 啊嘛，係嚇， 即 系 可唔可行 咧？ 呢 一我谂啊，朱太啊，呢啲咧就一定系我哋跟住落嚟谂嘅部署噶啦。我相信阿林伯就好有经验啦，因为林伯由佳艺开始就已经知道，即系坐过沉船啦。而家第二次 上过街， 有上过街，又俾人告过， 几乎要坐监， 好似俾人揼过添。我哋咁咧。即系我哋呢度 DBC 咧，上上下下咧有好多就卧虎藏龙。即系内里其实即系好多计仔，你放心朱太，我相信咧，我哋喺好快好快日子咧，我哋能够希望，即系我哋有段时间可能系要即系谂下点样撑住先，跟住用个乜嘢？如果 DBC 真系要执啦，个牌冇得继续啦，咁你头先讲嗰个方向咧，必然系其中一个选择，必然系，因为我哋唔会将而家听众嗰团火啊，嗰、个集结嘅力量咧。就咁消失，因为我觉得咁样都系真系系好可惜嘅，冇错冇错。而大班咧，同埋何国辉，你见到嘅两位咧，确实系已经心力交瘁。我睇住佢哋两个咧， 好啦，小班到我哋嚟接棒啦。 系、你一路都系棒中人嚟噶咯。不过咁啦，嗱，即系三藩市嘅朱太都咁撑我哋咧。阿辉哥提我哋就话，我哋一路咧系冇讲到今日喺直播室出边。其实已经有好多听众， 陆陆续续咁嚟， 陆陆续续听喺睇我哋，睇住我哋，听住我哋嘅直播。嗱，呢啲就系即系我哋感动嘅地方， 觉得 咧系原来有咁多人支持，所以我哋系唔会放弃咯，谂法 系 咪？好啦， 系啊，即系千祈唔好发错。我想讲多一句说话。 好啊， 好啊。 佢哋有钱嗰啲咧，就佢哋有钱，但系D B C 你哋咧，有我哋民众。有我哋嘅听众去支持你哋咧，系个力量系大过佢哋有钱好多嘅。 冇错，钱唔系大晒，钱唔系万能，系嘛？咁但系当然，冇错。阿朱太， 系 你系咪仲有嘢想补充？ 即系睇下你哋呢个方法行唔行，因为我真系好唔想，好唔想误咗你哋咯。 好啦，好啦， 多谢晒，多谢晒， 好多听众嚟紧，咁我哋继续咧就接听听众。 有位陆先生，陆生你好， 你好林伯， 系你好，仲有小班， 系阿富哥， 你 好， 你好， 系我上下嚟噶啦，你都记得我， 系啊， 系啊，嗱，其实咧我就喺正正喺你哋嗰个直播室出面嘅， 哦， 打个招呼， 系啦系啦， 边个系你？ 我要行过嚟先，我 行过嚟先， 你见到其实咧，我啲兄弟咧喺晒度噶 啦，系嘛， 我就唔敢话代表晒所有听众， 多谢多谢， 我哋一个组别咧，我哋叫做公义同心咧，而家喺个你哋个网咧，已经上咗咧，就系话号召今日十点， 系。 10:45， 系 会冲去呢个立法会嗰、那个的士嗰个停车个碑嗰度，我哋就会递信俾苏锦良同埋立法会议员， 好 啊，各位立法议员， 系今日11:00 系需要正视嘅，系啦，佢哋全部需要正视嘅，我唔理佢系保皇党又好，就呢、這个反对派大事， 系 亦都系国际笑话， 冇错， 苏锦良严重失职。嗱今日嚟讲， 佢离晒谱啊！陈晚喺 Facebook 仲系话咧，系呢件事唔涉及言论自由，嗰啲系废话连篇，真系 废话中嘅废话。阿林伯头先佢讲话解释话咩？要正式有信通知，佢哋冇新闻官睇新闻噶， 咁咪就 系 咯。 佢哋新闻官收钱， 傻更更嘅你真系。 其实咧， 瞓觉饮咖啡。 冇错，阿陆生，即系你听到佢哋呢种咁嘅废话咧，其实佢哋就掩饰。掩耳盗铃 啊！ 其实即系佢根本就想你死快啲啦，系、 正话就话咧，你咧就要依照嗰个系发牌嘅准则咧，要有7个频道广播24小时。如果你唔做咧，我就罚你钱。黐佢线啊，真系， 冇咁老气。 阿富哥，要求因为咧，我哋想讲讲一阵间嗰个嗰啲安排啊。 系， 我哋有 听众咧喺上水嚟，元朗远至元朗上水屯门都有，一早六点都未够， 真系一呼百应、 啊。系啊系啊， 感激感激真系， 有啲冇瞓觉添啊。 系多谢。 咁我哋好希望咧，可以都系破例俾我哋有两三个代表入嚟同你哋倾。 好啊，好啊， 大家接触到。 好啊，系嘛，辉、哥得唔得吓？ 冇、问题， 阿辉哥会安排，系啊，辉哥会安排，因为咧就即系呢度咧，因为大班就喺度，等紧依阿辉哥咧去处理。不过我想提你一点啊， okay, 陆生， 系 今日嗰个系宣誓嚟嘅啫，我就唔好记，因为我虽然堂堂五届立法会议员，我唔好记得宣誓咧叫计，好似冇官喺度嘅。 OK，OK，、okay, okay, 即系官唔喺度嘅，全部都系立法会议员自己宣誓。 阿富哥，我哋先就会递俾立法会议员先， 系啦， 跟住再冲上去阿苏生嗰个写字楼， 好 啊，同佢叫声早晨， 冇错，好啦，喂， 十点九我提。最好大家可以十点半到都更加好，喺立法会个停车嘅碑吓， 系啦，呼吁大家，如果想十点半咧、去到立法会嘅即系停、那个的士嗰个入口，即系话咧，呢啲有时立法会议员有时喺嗰度， 撑 DBC 吓， 系撑 DBC。OK， 跟住去到陈女士， 系陈女士， 系啊， 早晨 早晨， 系。 首先咧就好多谢 DBC 所有嗰啲上下员工先啦，即系患难见真情啦， 系， 同埋咧即系知道咁嘅情况咧，真系好伤心咯。 嗯， 我哋啲老人家啲即系根本上明咗好多嘢，同埋系讲出晒我哋嗰啲人心声咯。 嗯， 即系自己都好难表达到自己嘅痛苦心情咯。 嗯，其实咧，阿陈女士唔好痛苦， 唔好难过吓，唔好难过， 系，嗯。影响身体， 同埋咧就成日都话听到海内支持呢、這个系我哋嘅电台啦，唔系话你 人民嘅电台，真系呢个真系 系我哋人民嘅电台啦，咁多人支持啦，就希望咧海外嗰啲人咧就要即系帮忙多啲嗰啲依家集资嗰啲咯，即系我哋香港咧。嗰啲錢咧就細啦，你哋外國嗰啲錢啊大啦，你哋寄少少嚟咧都認真幫到我哋好多咯。咁嚇，咁啊同埋咧，就同埋就講生果，即係咩雙倍生果金嗰啲啦。嗱，雖然咧佢就話象徵式調查啦，但係咧你諗下。依家啲後生又唔會俾錢嗰啲，即係好多有心無力咯，自己顧自己個家庭都顧唔到咯。咁、好似我哋咁樣死慳死抵去買菜咧，行雲街市，我哋動住啲拐杖都行雲街市最平嗰啲先至買啦。好似話有時真係出街去睇醫生睇到晏咗啦，哎呀翻屋企煮食又麻煩啦。都要行雲曬最平嗰啲啊，兩個老嘢一份兩個人食咋，即係儲埋啲錢第。有咩事，即系都自己可以搞掂啦。 要防身噶嘛啲钱系咪啊？ 系啊。 系啊，同埋咧，嗰啲后生咧，好似咁样，即系嗰时啱结婚又唔够钱，但系佢又乖，你又唔系话唔实，即系冇理由话唔帮佢啦，帮少少啦。跟住生细路仔又话唔敢生，你又鼓励佢生，你又要俾少少佢啦，系咪先？咁啊，根本上佢系有心无力，系乖，但系咧你。睇见佢咁嘅情况，你理唔理佢咧？系咪先？你嗰啲咁多钱系算得？乜嘢？ 唔系，所以咧，阿陈女士， 好多父母仲包括你要帮埋佢哋。 你带出一个即系香港嘅最典型嘅吓，即系有儿女，但系啲儿女咧喺经济上面同埋面对呢个高地价买楼呢个安乐窝问题都面对咁多困难咧。即系呢一代啊，香港人咧，其实即系又面对一个咁冷血嘅政府咧。有时真系觉得啊，即系如果我哋呢个平台俾大家能够宣泄一下，同埋有时唔系净系宣泄嘅，我成日都希望有期待，即系我哋过去传媒嘅责任嚟噶嘛，就系、是、你要令到呢个政府做得更好。 但同埋咧，我想讲埋咧，即系话咧，如果你话七十岁嗰啲开始，就唔好审查啦。如果你话七十岁之前。就你話審查我都冇辦法講啦，但係咧，同埋咧，我就最不滿咧嗰個何秀蘭咧，真係我同嗰個王國興咧一樣咁憎噶，我呢兩個人，同埋咧佢根本上呢個咁個何秀蘭咧就專係幫我啲即係大陸，我雖然都係大陸人嚟，我嚟咗四十幾年，咁咧但係我哋嗰陣時嚟咧。 係嚟到咧，真係人哋啲人唔肯做嗰啲工，我哋又做，做到慳慳埋埋，即係套套埋埋，我哋係真係冇受過政府一分錢幫助。佢哋嗰啲人咧就幫大陸啲人咧，又話乜嘢幫佢哋，好似我哋香港人欠咗佢咁樣。 明白嘅，明白嘅。不過呢，即係我相信呢，唔同嘅即係政團唔同嘅睇法，呢、這個唔緊要嘅，即係呢個正正香港嘅百花齊放。我哋呢個平台呢，亦都希望能夠大家一齊係講道理。當然有啲人會覺得啊，有時大班好大聲啊，又咳又線啊，唔肯俾我講嘢啊，咁咁呢個就係佢嘅風格嚟嘅，諗白。我有時我都勸佢，喂，你唔好咁，即係有時你都勸佢唔到啦，呢個就係佢個風格。咁呢個風格呢，希望唔會影響到有一啲唔鍾意佢呢風格嘅人，正如馬丁都係唔鍾意佢呢個風格，話佢口臭。但係我哋都要撐，就係撐呢個平台，讓呢個平台呢能够大家都有机会，你咪 继续发声， 咪继续同佢嗌交咯，同大班喂 讲道理， 你咪 cut 我线啫，咪大家有道理讲到最尽，讲到最好，辩论你越辩越明，希望就系咁啫。曾太你好， 系啊， 系早晨， 系啊， 系， 系我就祝阿大班咧，即系早日康康嗰个手术咯，唔到三四三六啊，系咪？系啊。 哇！你哇！你俾阿爺聽到咁樣比喻咧，就係即係 DBC 真係即刻執得噶啦，即刻嚇死佢啊，大佬！ 因為咧，大班帶領住啲團隊咧，已經創造咗奇蹟噶啦。 冇錯，冇錯， 好感動啊！咁我依家我同我先生都趕去立法會嗰度咧，我喺車度。 哦，哇！你一真係一呼百應，聽到阿陸生頭先嘅呼籲。 是啊是啊，今日都一路我哋都系着黑衫啦，因为今日都系黑色节日，即系希望咧呢个日子多谢你哋撑落去，同埋咧嗰个基金啊，嗰个我哋都要行动，我哋全家尽我哋所能，一定要堅持支持你哋 嚇，好好 好，每人少少嘅支持就會係有足夠嘅資源。 好， 多謝你，多謝你， 明白曬，多謝阿曾太。不過咧，就提一提阿陸生嘅一眾群眾啦，因為而家立法會咧個新大樓咧係好散嘅，大部分嘅立法會員都會自，有啲就自己揸車啦，即係大部分自己揸車啦，即係 有啲可能金鐘行天橋過去啦， 見天橋過去啦，咁。即係喺嗰個位置落車嘅立法會議員呢， 唔太多係咪？ 唔太多。所以呢，我就一陣間可能佢哋最好就不如喺公民廣場啊，政府總部嗰個位置。因為呢，如果自己揸車返嚟嗰啲立法會議員呢，喺嗰個立法會停車場入口啊，一定俾佢見到佢。 冇錯， 因為如果你縮咗入去的士站呢，我相信大部分立法院是见不到的。所以最好就在立法会停车场那个闸口来去聚结。然后他经过呢，因为那个闸口开呢，他一定慢过的。 一慢呢，请你呢有次。 即 如果在那里群众闸口太多 了。我已经是原议员了，我不是现在都不是议员，今天已经不是议员。9月30号我们已经卸了任。我只是给一个意见，他们最好在立法会停车场那个闸口后面，当个闸开，他慢慢开车，你就行埋去。交封信俾嗰啲立法會議員，如果佢坐喺車裏面或者佢揸車，咁你就見到佢哋啦。因為如果唔係呢，喺的士站嗰度呢唔多嘅，嗰度聚結唔到，同埋嗰度如果你喺立法會停車場入口呢，啲車行過，其他啲車都見到，咁個勢就喺度，即係公民廣場嗰度啫嘛。好啊，喂，我哋呢嗱新聞之後好多電話， 繼續聽 大班都可能會再返嚟，不過返唔返唔緊要，我哋今晚五點鐘呢，我同林伯一定有啲宣布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政府提出的长者生活津贴建议，是希望在现有的生果金和综援之间推出新的现金津贴，目的是希望聚焦在扶贫。申请人需要申报资产，单身人士的资产不能够超过186,000元，入息上限6,600元，就合资格领取每个月2,200元的津贴。 张建宗在商台节目中表示，申请人有需要作简单的入息资产申报，强调尺度已经相当宽松，措施是利民便民，已经用尽所有的空间，希望津贴尽早得到落实。十一星期礼当日，有响应学民思潮着黑衫参加的市民被邀根据国庆星期礼观礼规则要求这些人士离场。观礼规则是在2003年制定，处方每年都会在星期礼会场多个地方展示有关的规则。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就质疑有关的解释。 在场被人四脚朝天抬走的不是学民思潮成员，亦都不是义工，只是一个穿着黑色衫普通的市民。咁我看不到他是违反了那一条观礼守则哪一个动作哪一个字眼。 美国警方捕一名由日本底部的男子，被捕的男子入境时身穿避弹衣和阻燃衣物，当时正准备转机往波士顿。边境管制人员在他的行李找到烟雾弹、活衣斧头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现在的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 62%。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一节新闻及天气报告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9:32，呢分钟有阿通为你送上 DBC 数码电台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好，先睇返港岛区先啦。咁港岛告示打道过去呢，现时龙尾就华润大厦㗎。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去到维园落桥位。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嘅。咁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去到交易广场嗰边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啊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啦，排翻去呢个果栏噶，咁啊仲有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现时唔错噶，暂时回复翻正常嗰只噶。系啦 ，DBC 交通消息，咁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咧，就喺2012年嘅2月27日上午8点新闻之后噶，哇，数数手指成8个月多啦吓，咁小弟咧真系好多谢大家一直支持啦，顺便要多谢早前巴当咁大眼妹、红灯辉、阿 Ken， 咁另外上个月尾咧离职嘅 Patrick 啦，系嘛，咁当然仲要多谢大班啊、何生啊、老 Sir 啊、景辉哥啊、泰哥，哇，一一上上下嘅员工真系数都数唔晒啊，好对唔住啦，未能够一一致谢啦吓。咁最后多谢各位通粉啦，系啊，即系支持阿通嘅粉丝啦，好多谢啊，无言感激，后会有期，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依依不舍，但系无奈话别。 DBC 数码电台今日会作最后一日广播，下昼5点前。我哋会有正常节目嘅播放， 傍晚5点到8点告别时段，我哋周末周日节目嘅主持人会出现喺直播室，同大家共聚，直到8点停止广播嘅一刻。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随时打电话嚟，同你喜欢嘅每一位主持人倾偈道别。记住把握呢个珍贵嘅约会， 我哋后会有期。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所以喺佛法里面成日讲咧，即系喺外境嗰度咧，我哋永远冇办法控制。咁你当然要投入好大嘅资源、好大嘅力。咁当然有啲人，好似以前你话清朝政府咁啦，你有孙中山先生去反抗嗰个制度。呢啲人投入好大嘅，咁定系咪净系孙中山一个人呢？唔系，其实好多人，不过佢有一种带头嘅作用。咁所以遇到呢种咁嘅因缘嗰阵时，就你愿意付出几多啊？咁你话世界好动荡，咁你系觉得你系有冇咁嘅因缘去为呢个世界做嘢咧？定系你觉得你系觉得先为自己、为自己家人做咗嘢先呢？ 颜联舞，莲花笑东常思，宽广心灵。 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去佐敦学书法$2，去屯门做义工，去北角睇大戏，连去西贡烧嘢食，每程都只系$2。由东城搭九巴、新巴、城巴同龙运巴士，每程只系$2，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四个月都不够，不发生的事也都发生了。10月10号呢，我们 DBC 将会终止的。 讲真，今日就 DBC， 听日就报纸，第日就23条，啲言论自由呢越嚟越冇啊。 即係叫做好无奈同埋无能为力之下，即係作出呢个决定啦。 做人做到咁大年纪，成日要鸡子酥，仲可以听多两日，仲有一日冇啦，听埋今日。点解会咁嘅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林毓华。 9:38，我哋网上有朋友提供资料，就系咧苏锦良嘅电话嚟，冇人听嘅，2810-3801，冇人听 ，fax 啦， 传真俾佢啦， 佢知道你大佬呢一排系咁， 呢个电话唔听噶啦，呢个电话 系咯，即系掹咗噶啦个电话。不过咧嗱，我哋再重申啦，因为好多听众同埋咧出边好多朋友咧猛咁问，喂个户口啊嗰啲 click click 嘢，我呢度再重新讲一次啦，个户口咧基本上咧就系、是。周启邦律师事务所嘅一个嘅即系诉讼基金嘅户口，咁咧大家最紧要咧，你入呢个银行户口之后咧，你嗰张入数字咧，你系要寄翻俾我哋即系律师楼，我哋律师楼嘅地址咧会上网，咁亦都可以寄嚟呢个 DBC， 等我哋知道啊嘛，有识认先得噶。 无论支票又好或者入数字又好，要写明 系写明咧系周启邦律师事务所，语中文就英文咧就系 KB Chow and Company。 好啦，然后仲有一个。嘅系適應係咩？ 適應背後咧，一定係要寫撐大班， 係 何國輝訴訟基金， 係啦。 你總之你呢條咁多個字咧，你最重要你有大班啊，有何國輝啊，有訴訟基金，咁我哋就知噶啦。 係咁啊， 因為咧 整理 即係呢一個係喺我哋琴晚咧啊聽完大班節目咧，我哋覺得一定要做嘅呢樣嘢，所以好急。於是乎，我哋同律師樓咧即刻就處理咗呢一樣嘢，我覺得一呼百應。咁啊，頭先大班咧，要睇到聽眾又海外咧，喂，佢可能要用 PayPal 喎、哦，呢個系統。 剛才咧係紐約同埋三藩市都有聽眾打電話嚟，我哋打氣 啊嘛。我哋恒生銀行嘅號碼係28044194000001，28044194000001。好，接聽繼續電話，黃女士你好。 啊， 请阿罗女士， 唔紧要，跟住咧， 莫女士， 位罗女士， 系莫女士，早晨你好。 哎呀，你哋各位好啊，哎呀，我好心痛啊，我听到， 好心痛， 好心痛啊，你真系，即系你咁样为人，点解啲人而家咁样对你啊？真系好残忍啊！ 唔紧要啦，我所托非人啫。 而家我哋听众 与人不熟啊， 阿大班啊，我哋而家听众咧就只可以做到一样嘢，就系。筹款俾你打官司啊！你明唔明啊？咁啊，但系问题上咧，而家我哋有啲听众咧都有啲疑问，而家系俾你哋又收唔收到？因为而家你就系在有公职在身，系咪？ 唔系唔使惊啊，莫女士，這個、呢个咧系而家代表紧 大班同阿 Morris 嘅，我哋 系佢哋嘅团队， 系周启邦律师事务所嘅一个成立嘅一个诉讼基金，就同 DBC 嘅户口咧系完全两码子事，两件事唔同嘅，所以你唔使惊啲钱入咗去咧出唔翻嚟，唔会系咁嘅，唔会 系 咁，因为一定系要一个独立嘅诉讼基金嘅户口咧， 恒生银 行先至系啦，恒生银行嘅诉讼 唔系个女开嘅啫，即系佢唔开，我又咩嘢都唔知嘅，即系好有啲简单嘢俾我哋呢啲人，有时一睇就明白，一去做啊，你明唔明啊？ 嗯，明白明白。咁所以 我哋或者应该有个热线电话之类啦，系啦，个录音啊， 系 啊 系啊。 你抬头写俾我都得噶，你寄嚟。 你而家我哋俾寄你而家你呢个现。 唔系你寄去周启邦律师楼又得。 唔系因为咧， 我抄唔住个电话，咁我点寄？ 明白明白。咁不如咁啦，一阵间我哋嗱呢一类阿莫女士咧，我哋一阵间叫出边嘅同事咧，细致啲。慢慢话俾你听，咁你然后你去做，咁我哋即系咁啊会最好咯。同埋我哋可能咧， 好多听众都容易明 白。系啊，明白，我都知道嘅。咁我哋 咩咪得咯？ 系，我都知道。不过你最紧要传入去嘅时候， 系 你将嗰个入数字嚟去即系俾翻我哋，因为我哋要知道边一啲数打边啲数嘅。 系，即系要寄翻俾阿周。 系啊，因为律师事，我哋律师事务所咧都日日有好多数入嚟噶嘛，都系，系咪？想搞乱。 或者你可以咁嗱，虽然我喺度做嘢，咁你就我唔可以用 DBC 呢啲资源嘅，但你可以咁写，就郑京翰 系 就呢个数码广播 DBC 或者数码广播有限公司转交，记住写两个字转交得啦。郑京翰先生或者何国辉先生咁就得咯，因为写埋最稳阵啲，写私人信件，咁啊冇问题噶啦，写私人两个字啊，咁就同公事冇关啊嘛。 咁样嗱，好似而家咁样啦，而家我就打到俾你啲，有啲打唔到俾你，咁嗰啲人点样知咧？点样去俾你哋咧？ 都冇办法噶， 系我都明。不过咧，正如大班讲， 因为我哋好紧张你啊， 我知道多谢噶啦。其实我真系无 停啊，大班啊，平时呢个1872111呢个电话有 冇停？ 有冇人听？ 我哋可以睇下研究下啦。 系啦，研究喺呢，即系听呢个热线， 系 好嘛？咁呢个可能其中一个办法啦，系嘛？1872111，大家记住啦。即系我相信我哋揾一位同事，即系呢段时间可能系。 我好多时啲打电话都系问呢条线噶咋。 好啦， 好多谢你。 好嘅，多谢你莫女士，因为有台湾嘅钟先生等紧啊。 钟 生你好， 钟生早晨。 大班细班， 系 你好你好 你好。 咁其实就喺台湾听到你哋话要接啦，咁其实都好唔开心啦。 嗯。 咁同埋其实一直都好鍾意听阿林伯伯聲。佢依家笑緊嘅笑聲好得意。 係咪多謝多謝多謝。 就喺中學嗰時都有聽風波啦。 係。 所以其實今年你哋有風波，其實再有返風波其實好開心，但係四個月即係好唔夠後。 首先講自由風就係㗎啦。 嗯。 係仲有自由風其實都好聽嘅，即係我哋收工嘅直落聽到佢你收台一點收台 啊！多謝曬。 你喺台灣工作嘅係咪啊，鐘生？ 唔係啊，旅行。 哦，你去旅行，去到然後繼續網上聽。 你係用電話聽定係用電腦聽啊？ 電話聽啊，但係其實依度啲網絡就麻麻地，即係一時到一時聽唔到咁樣咯。 係， 但係都係堅持繼續聽。 系啊，所以希望 多谢你啦。喺台湾玩， 听日都走啊，都系啊。 好啦，听日翻嚟咧，再撑我哋咧。我哋今日咧，嗱，我同阿林伯咧，晏啲会同啲员工、 啲同事倾下， 再倾倾啊。 我哋五点钟啲宣布， 五点钟有啲宣布，睇下点样能够继续约把声留住，系嘛，林伯。 系 OK， 跟住到黄女士， 黄女士你好， 黄女士你好，系 Hello， 黄女士， 早晨， 你好，你好，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我好激动啊！我一拨通咗个电话， 好慢慢慢慢， 由我由丽的呼声听到而家，你哋个台简直系精英台，令人耳目一新。咁咧，我好爱你哋所有嘅员工啊！你哋真系实在太好啦。同埋咧，我想话俾大班听咧，佢唔需要觉得羞愧噶，因为咧，佢同我哋香港市民做咗好多嘢。如果要维护言论自由咧，我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一路都有支持大班噶，你哋嗰啲开放就去银行，即系喺你哋啲喺嗰度嘟机咧，我就攞钱入嚟你哋嗰度噶啦。咁而家你哋恒生银行嗰度咧，我而家记低咗你哋嘅户口号码噶啦。咁 到时咧，我都会入钱落你哋嗰度噶。 其实我真系要讲唔好意思嘅，因为老实讲啦，即系我自己， 你付出好多， 我自己有能力噶嘛， 你都令到我喊啊！ 我应该有能力噶嘛，咁但系因为打官司咧，因为真系一个 好难估计 系，即系我唔系我已经而家负担唔起啦，已经因为而家讲紧数二千万计嘅诉讼费可能啊。 嗯，黄女士，所以你最紧要记住入咗数之后嗰张入数纸咧，你系要 keep 住，同埋咧最好就即系寄到俾即系寄嚟律师楼或者寄嚟 DBC， 嗯，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系紧要，因为我哋个户口咧个银行户口咧，我哋要 check 清楚边一啲数打边一啲数嘅，吓咁呢个系紧要嘅，好 嘛 ？OK， 多谢黄女士。系 边个事务所律师啊？ 周启邦律师事务所，你想唔想都网噶？ 吓！ 你想唔想都？ 我唔想网。 你唔想网嘅周启邦律师事务所嗱，我讲个地址啊，中环德辅道中，71号， 71号 系啦，23楼嗰度永安集团大厦。 其实你写永安集团大厦， 永安集团大厦23楼。 知道， 系啦，好嘛？ 周启邦律师楼， 大班努力啊！大家 多谢 所有 DBC 啲人 啦。好多谢 多 谢。 多个电话咧就系然后我哋可以转播咧，一9点钟咧。我9点钟咧，我就同阿何国辉接受咗商业电台啊李慧玲嘅节目嘅访问嘅，咁我哋可以大家重温一下。但我哋而家先听咗李先生电话先。 李先生你好， 李生你好， 李生有说话，李生系 早晨，李生 你好啊，早晨啊，大班 你好，你好。 咁嗰啲说话唔讲啦，太多人讲啦，话支持你啊，呢个人咧， 我哋唔好讲啦， 明啦。 心照不宣， 我想同嗰班官讲，同嗰班议员讲，嗱。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嗯， 希望佢哋咧好好地做人啊！以后啊， 系 希望佢哋好早做人，做嘢都要问心噶，唔可以咁样做人。啊，有钱人东亚嗰两个黄所标。喂，人生咧唔系咁做人噶。做人咧唔系有嗰两个臭钱，唔系代表乜嘢噶，佢哋系唔开心嘅，大班可以咁嚟听。佢哋成日揞住啊！ 李生，我好失望就系咧，喺我20几岁嘅时候遇到咧佳艺电视嘅事件，到我而家60几岁又遇到 DBC 嘅事件，仍然系有啲咁嘅有钱人去参加呢个事业咧，系唔记得咗佢系一个舆论嘅系公器嚟嘅，唔系一个普普通通嘅生意嚟噶嘛，真系啊！ 所以 咧，真系 即系我阿李生亦都提一点咧，就系我希望嗰啲议员咧，就即系特别泛民嘅议员。唔好成日就话，睇下呢个要了解一下。喂，好老实讲，呢、這个了解呢件事唔容，唔系 难 嘅， 一啲都唔难， 一啲都唔难。问题就系，究竟你嘅心系咪真系觉得香港嘅言论自由？就算你几唔中意大班啊，佢几口臭啊，吓佢几得罪人啊？ 我唔认口臭噶，唔该你唔好再讲呢个形容。 咁你马我系 引 述马 丁 嘅。 你启哥讲啲嘢，你可以引述。 你嗱呢啲系咪口臭啊？咁容易啊？话呢个启哥嗰个启哥系嘛？即系如果我条气唔顺啲咧，我哋一锤执埋佢度噶啦。不过咧， 我哋仲有杜小姐电话。 杜 小 姐你好， 系 你好，杜 小姐 系。是我支持你嗰台啊， 是吧好多谢你， 多谢你支持，多谢 多谢，唔好啊，唔好灰心，我哋一定后会有期嘅， 我哋要积极， 唔系啊，我真系好唔想你停咯，你唔好开咁多条线啊，真系灰， 即系唔好开咁多台 啊 ，OK， 多谢你，杜小姐， 杜小姐咁啦，你睇听听我哋5点钟我哋嘅声明，我宣布，睇下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啦，我觉得即系。我哋会尽力諗尽办法嚟去撑住嘅好冇咁杜小姐呢但係其中 但有样嘢我要澄清嘅多谢杜小姐啦今日东方日报呢就有一个质疑呢就话就住琴日有啲报道话我会走去苹果日报出入高层又会喺苹果日报开咪其实我琴日讲得好清楚不过东方日报仍然认为我讲得唔够斩钉截铁即係而家我再讲多一次啦一在这个时候呢黎智英先生呢一传媒可以令到我们的节目部分节目呢可以全球直播亦都多了人听我们的节目呢这样东西我是非常之感激的。虽然这个是一个互利的合作但是他在这个时候跟你合作呢 就已经咧， 所以中产啦，系啊， 中即系可以咁讲啦。我系绝对多谢。第二，再澄清一次，我系绝对不会去， 不会 去一平一传媒出任任何高职。而家黎先生亦都唔会请我。第三咧，至于话去呢个一传媒开咪咧，就亦。过去是有这样的安排，只不过是利用他们的平台的。那时候是在讲 DBC 啦。将来是怎样，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呢，这个就另外讲啦。 即跟住落嚟是怎样呢，其实是很多变数。不过呢， 但是一定不会苹果打工， 就不会在一集 我仲可以讲多句。是肥佬黎一定唔会请我。 是 冇错。冇自己赞自己啦，好嘛。 好啦，跟住到苏小姐。 唔就算请我都唔做啊。 啊，杜小姐仲喺度。 但係我哋未必识上即係上电脑㗎嘛，我要拨自己部收音机㗎嘛，有好多呢啲。 我哋有个听众系支援我哋，有个电话去打嚟。 你知唔知而家呢，其实呢将来有其实而家你就算唔上网呢，你要听我哋都得㗎，可以打个36786789。 咁样㗎、 啊、你可以打呢个电话。 你唔好讲多次，唔好。 36786。 36786。 6789。 6789。 你唔好用手机听喎、啊。你咪用晒你嗰啲通话时间喎、啊。你用固网听喎、啊。 用固网 啊。 我唔识呢啲嘢。 咪固网就是你屋企嘅电话。你屋企有冇电话， 唔好用流动电话。 屋企电话。 係用屋企电话听㗎。 即系你拿住可以同人讲电话咁咯，但如果你可以揿个掣，可以 如果你屋企个电话如果有嗰啲叫做 speakerphone 咧， 免提啊， 即系有喇叭嘅咧，你咪可以就咁听咯，当收音机听咯。 系咪36786789啊？ 系冇错冇错， 不过都系听埋今日嘅啫。 哎呀，好唔开心啊！真系你谂办法， 都系听埋今日 嘅， 好 啦， 多谢你，杜小姐，杜女士啊，跟住到苏小姐， 苏小姐你好， 苏小姐。 喂，你好啊！ 哎，你好啊，系啊， 我姓苏嘅， 我姓郑嘅。 我咧打电话嚟咧就系撑你哋 DBC 嘅。 嗯，多谢晒，多谢。 咁咧，我哋香港人咧要团结，要出嚟发声。 系。 以你嘅 DBC 咁正气、咁有正能量咧，冇可能俾佢一手遮天咁抹杀噶。 嗯。 甚至咧，我咧提议咧，在街头义工。筹款撑你哋，可能咁样嘅。 呢个我相信咧，我哋即系支持我哋嘅关注组咧，佢哋会谂好多即系工作噶啦。咁你呢个意见咧，我相信佢哋都听到。我相信即系呢个即系即系走入街头，即系一个民间嘅社会。 可能俾佢一手遮天嘅，冇可能俾佢咁样搞法嘅。 好，多谢你苏小姐，跟住到陈先生。 网上咧有个信息系咁样嘅，阿张德就话咧，36786789咧就线路繁忙不通， 太多人打。 咁咧系 啦， 请你哋系。 如果可以 留翻呢条线咧，俾其他一啲 我哋冇电脑人听咯， 系啦，好嘛， 冇错。好，跟住到陈生。 小伯，你有人问你美金存唔存到入你个户口噶？ 得，乜嘢乜都存到嘅。 阿陈生， 陈生， 喂， 你好，系到你啦， 到你，陈生。 系你好啊，早晨啊，郑景翰啊， 早晨， 小班同埋阿林旭华， 系 早晨。系咁我听咗你个节目都几个月啦，咁啊，同埋我系高登讨论区嗰啲巴打嚟噶，我都知道好多巴打师打而家都听紧你哋 系嘛，系嘛， 多谢晒，多谢晒，系， 系啊，咁嚟讲咧，好似回归咗呢个十五年嚟讲，好似香港政府都好似做到冇乜点样做到啲咩好事咁， 嗯， 系啦，李经学，你可唔可以举个例，即系香港政府做咗啲咩？ 做咗所有衰嘢咯。哇！真系罄竹难书啊！哇！由呢个劏房，啊，到呢、這个，即系最主要一个问题冇诚信。其实呢个政府，其实最唔好一样嘢咧，就系呢个政府完全令所有市民咧 失望， 系失望嘅，系因为佢哋冇诚信。 系啊，冇错， 好事就从来冇做过。 系 啊。 好啦，喂啊，陈生啊，我哋有位 唔系啊，我哋 有位老友记啊，冯检基啊，你嘅曱甴仔啊，主动打入嚟直播室。喂啊，冯检基你好，早晨， 基哥， 喂，你好你好，唉，系咪听到我哋呼吁啲议员多啲关心我哋啊？ 喂，基哥啊，你有冇多谢我帮你拉票啊？ 我梗系有多谢，不过你又 信報話過我哋，不過我意見不相同，唔緊要。 大佬啊， 中聯辦 喂，投完票我先至講你啫，未投錢嗰幾人投你啊，大佬，你知唔知俾人打啊，大佬？我話咁啊，你知唔知我收尾用咩辦法搞到搞掂俾人投你票啊？我一隻老鼠，一隻曱甴，你幾大都投曱甴。 唔该，我有啲嘢话要打曱甴啦，唔该。 明 白啊，唔系我嗰啲诶，大班啲讲嘢正嘢，无论赞成反对咧，香港人需要咁嘅声音。 多谢你啊，杰哥吓。 系，同埋咧，第二咧就数码嗰个发展咧，亦都系更加需要。 系， 即系啲科技咧，令到嗰、那个自由言论更加可以畅通，更加清晰，更加可以咧俾香港人听到。 系， 咁我又觉得今次成个过程里面咧，我觉得有啲你哋被打压嘅味道咯。即系你咁，即系好似话斋，即系你一半咁卖俾佢，佢又唔制；佢一半卖俾你，又唔制，咁想点啫？ 又唔肯注资，唉，真系搞得 又唔肯注资先离谱啊嘛！ 就系想灭你哋啫，我觉得。 喂，咁啊，基哥嗱，今日你哋一阵间嚟，你就嚟，仲有一个钟就宣誓啦。咁喺议会里边点跟先？ 我又当然，但系我就冇入嗰、那个有关委员会嘅，咁当然到时个委员会有 喺饭盒会度提出嚟讨论啦。我谂 冇错， 我谂你需要喺饭盒会度讨论噶啦。个问题 要有一定有个议案去倾，倾完之后咧就我当然一定系撑，觉得呢样唔掂啦。 特别咧麻烦你将你头先讲嘅嘢咧说服一下工党嘅何秀兰，同埋民主党嘅朱君 ，OK？ 啊，佢哋喺呢啲问题上面咧，似乎完全冇任何嘅声音啊！呢、這个我觉得真系相当嘅不智，同埋相当嘅令人失望。 譬如我五六点之后有空啊，我 嚟啊，入嚟啊，好啊， 可以。 你未嚟过啊？你八点前要好嚟喎，八点前 啊，八点前到啊，大佬啊，你快啲请我先啊。 八点前啊，要啊，执笠噶啦，快啲嚟啊！ 你唔惊俾佢踩到你嘅曱甴就嚟啊 ？OK。我六 点 后 过 嚟， 好多 谢 okay, 多 谢。 其实今日蔡东豪都会嚟嘅， 系嘛？ 仲有好多我哋都会嚟嘅。 好， 嗱，我哋咧就加时半个钟啊，你讲咗啦嘛？ 未讲未， 咁啊，梗系要你讲啦，因为我唔可以留多半个钟嘛。 啊，郑家富赶住去证婚， 唔系啊，大佬，我翻嚟同你搞个诉讼基金个户口啊，咁早 呢个几好借口啊！ 嗱，呢个苏锦良话不知 揾佢嘅，喺九点钟，我同阿何国辉接受李慧玲同埋马士兴访问嘅声带嘅，啊，咁请大家留意。 好好好， 咁啊，家父咧就会 我要五点钟翻嚟，一阵间我晏啲会同马银大家开会啦。 可唔可以再搞埋个 credit card 户口啦？尽 啊，系得啦得啦，你又话 PayPal 又 credit card 又美金又 Euro 啊， 乜 都得啦， 都有啊， 人仔得唔得？ 人仔，人仔梗系得啦，得啊， 苏联嘅卢布都有， 都得，总之香港能够可以畅通嘅就得噶， 国际嘅货币吓， 系 流通嘅货币。 所以咧，嗱呢个诉讼基金。 得唔得？ 唔系呢话系咪口臭啊？永通永通边个用咧？大班 送俾啲官、啊， 最紧要我哋网 送俾啲走嗰啲人。 网上边咧要清清楚楚交代我哋嘅地址，点样入数咁就得噶啦，好唔好啊？好。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而家由邝思雅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表示，政府提出嘅长者生活津贴建议，是希望在现有的生果金和综援之间推出新的现金津贴，目的是希望聚焦在扶贫。申请人需要申报资产，